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啊，今日2021年嘅10月12号，咁啊星期二嘅早上嚟嘅，咁啊各位听众都应该会特别留意就系天气方面嘅情况啦。新闻报道头先都有讲到，就系而家三号强风信号咧生效紧嘅。咁啊朝早嘅时间咧都见到风势都开始大力噶啦吓，咁啊其实寻晚都已经开始大。咁啊而家24度嘅气温，再加上啊太阳伯伯未翻工啦，咁啊暂时啲风啊吹下吹下咧，朝早都有啲即系凉意，咁啊大家留意住啦。今日咧系要翻工嘅，咁啊24度嘅气温，咁啊我觉得湿度方面都几干燥啊，相对湿度67%，咁再加上啲风吹下吹下咧，咁啊令到水分流失得更加快，只手啊或者啲面啊搽 cream 啊搽润唇膏啊，咁啊会好啲啦吓。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低水平嚟嘅空气属于系好嘅。朝早嘅时间啦，扭开心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首先喺香港电台频道同你哋见面啊吓。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可能我哋面对紧好多唔同嘅挑战嘅时候，就会喺度谂啦，哇！人生真系残酷噶，哎，寻日啊过得好辛苦，今日啊又过得好辛苦，都估噶啦，吓，听日都系过得辛苦噶啦。如果你日日都系咁谂嘅话，你嘅人生啊真系得辛苦。就算听日你预计到都系辛苦，不如你试下谂一谂，其实后日会变好啊。我哋虽然未必可以就控制到我哋自己嘅命运，但系成日都系咁讲噶啦，心情系我哋自己去到好控制嘅。喺我哋人生嘅路上边啦吓，好多人都会觉得咧，哇，要成就一番属于自己嘅想做嘅事情系难嘅。好多嘅成功人士都会话，你不妨咧就由自己最基本嘅事情开始做起。喂，即系啲乜嘢啊？由你开始知道点样对人。对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对人有诚信。原来所有东西都是建立于诚信。譬如你和你的家人开头都是有一个诚信，是不是？如果你家人日日都呃你的，你都无人，你都不开心啦。其实都是一样的，工作上面你要有一个好的团队，首先就要有诚信。有诚信之后咧，就大家可以按照住自己嘅目标起码有个建立咗个信任之后咧，大家亦都可以坦诚，样样嘢都可以做得好好。喺你身边会唔会已经有一个团队，你发觉真系唔错，大家都好有诚信。早上嘅时间，虽然出边咧啲风都开始呼呼声，不妨谂一谂喺你嘅道路上边系咪又缺少咗啲乜嘢咧？如果你明白嘅到你成功嘅要素入面缺少咗某一种嘅元素嘅话啦，不妨喺呢段时间好好地咧，就系研发出呢一种嘅元素，然后付出喺自己身上边，咁你嘅人生就可以越嚟越美满噶啦。都系嗰句，而家吹住风嘅时候咧，就唔好吹走埋你啲记忆，吹走埋你嘅身体嘅优点。应该是清风送爽，更加令到你脑袋更加清醒。想一想，我怎样可以做得好呢？ 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他的一双臂弯令我没苦恼，使我自豪。我跟那人曾互勉倾诉，也跟他笑望长夜变清早，可惜他必须要走，剩我共身影长夜里拥抱。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过 似人风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 朝早嘅时间，如风，佢系王菲，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这个早上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而家出街食饭想找间餐厅，其实真的很方便，因为我们有手机应用程式，只要在上面打你的位置，又或者你大概想吃什么菜，手机 App 都可以帮你即刻找到。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习惯，当你找下吃哪间餐厅好，拿些 idea 的时候，你都会按入去看看里面的留言呢？那你们又会相信几多啊？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是有打手的，但是当你见到那间餐厅有很多好评的时候，你都始终会觉得放心一点。反过来，如果当你见到那间餐厅有不少负评的话，你就会很害怕，甚至揀唔去啦。最近我就遇到同样嘅情况。嗰日我喺铜锣湾做完 gym， 自己一个人好想食韩国菜，於是乎就上网揾啦。揾到一间係我好想食嗰种经典韩国菜，即係有牛肋骨汤饭啊，有泡菜煎饼啊嗰啲呢。而嗰间铺头仲要好近我嘅位置喎。只不过揿入去睇有唔少负评喎。有啲又话太贵，有两个仲话啲店员服务态度好差。如果你想俾店员闹嘅话，你就即管去试下呢间餐厅啦。搞到我都十五十六，虽然嗰一刻我真係好想食，但係睇到啲负评，我又真係有啲唔敢去。如果去到真係出现网民所讲嗰啲情况，我咪好笨？人哋一早同你讲咗㗎啦，你仲冲埋去。 抵死啊。但是到最后我都忍不住，我实在太想吃那些韩式汤饭了。于是乎我就胆粗粗地一个人走入这间餐厅。你估下结果是怎？好彩我有入到去咋。我想讲那个牛肋骨汤饭真的好好吃，好像在韩国吃那种味道啊。店员的服务态度亦都冇问题啊。铺头里面的人又不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网上的评语比较差啦，搞到他间嘢的生意都不算特别好。但是我就度过了一个几不错的 me time， 自己一个人吃到想吃的嘢，味道又好，零零正正咁就过咗一餐饭嘅时间啦。我都几庆幸自己有本住呢一个勇者无惧嘅心态去尝试。如果我就咁信咗网上嘅评语，我就永远都发掘唔到呢一间餐厅嘅好。所以无论几时都好，坊间嘅评语只能够做一个参考。如果你真系好想知道嘅事实，都系要靠自己去经历同埋感受。而家喺我 bookmark 咗嘅餐厅列表里面，又多一间韩国餐厅啦。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出面24度的气温，三号强风信号继续生效的。生活博士同大家讲一讲打风了。你的那些胶纸是不是之前的支过又搣了？ 嘥咗啊！而家要黐翻啊！每逢打風嘅時間咧，好多市民咧都會用膠紙咧就黐玻璃嘅，有人用井或者有人用米字，咁啊不同嘅形式咧去到黐呢啲嘅玻璃啊，希望咧就唔好爛啦，係咪？膠紙的保護能力和鐵法其實專家就說沒什麼特別大的關係，重點是覆蓋的範圍，而且爆破至到爆玻璃最主要的原因不是風力，而是雜物例如是有石仔吹到那個玻璃撞裂它，所以膠紙的作用不是說完全非常大的，除非用一些叫做牛皮膠紙整塊玻璃黏住。好啦，等打风嘅时间啦，大家咧都要记住啦。啊，食风嘅意思即系可能有阵时咧，屋企啊开咗一两只窗，又或者开埋一两道门嘅话咧，就容易产生对流啦。对流嘅风啊系好厉害嘅，特别系烈风嘅对流风。所以你都建议大家，如果喺打风期间咧，关紧门窗，令到你咧就唔会有一种扯风啊对流风咧，咁样屋企入边啊都可以安全啲，唔会吹冧晒啲杂物，或者咧又唔会俾嗰啲门突然间嘭埋一声夹亲自己。落雨天的时间又有不少的楼宇都会就是因为窗户漏水的问题就很烦恼，如果遇到这些打风的季节，就是装修工人都未必立刻上到上去的话，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呢，那些叫做三行都会跟你讲，暂时要燃眉之急，最好都是用毛巾摄在窗边吸走渗水，以免就是这些雨水就很快脆就入到屋企入面。台风的风力强劲，有机会就将物件吹倒，不单止会造成财物损失，更加有机会令到其他人受伤，特别是露台和屋顶上面如果放了物件的话，例如是花盆、晾衫架，都应该就将这些大型将这些物件搬走，如果太大型的物件没办法搬走的话，都应该就是找东西绑住它。跟着这个呢就防协长者，通常咧都会即系有个社交网站咧，防协长者嘅社交网站啊，咁啊提醒打风期间最好咧都系唔好开冷气，咁因为如果冷气机啊直面气流，咁啊冷气机嘅摩打咧就好容易就同风咧就系对着干，咁啊有机会咧就个摩打啦就自己就运行得过热，咁啊有机会着火，都十分之危险嘅。咁所以咧去到打风嘅时候，可能生活上又要有少少嘅微调，去到迁就一下呢一个嘅圆规啦。 是行程焦点，嘿，暗示太暗了，留待发现，叫他看不穿，不过看得见。Okay. 互相跟进，大有几分难，这个飞碟看冷却冲淡，当满分十分七分很夹，换节奏试验吧。要太快停下思念，叫他过关轻松向你冲线。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 哦，咁我就可以安心去跑我嘅人生下半场啦。 想了解多啲，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新厂房不断亏损，令宋运辉备受压力。佢哋嘅生产模式同宋运辉嘅谂法存在住好大嘅矛盾。究竟两者之间点能够取得平衡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嗨，我是李丽蕊啊。以前做清晨快活人嘅时候咧，自己咧喺出边仲有其他工作噶噃，录唱片啦，拍电影，又要做电视，身兼数职。有时拍完通宵戏咧，要直接翻去电台做朝早节目嘅。依家二台 DJ 当中都有一个好得饭数嘅，佢就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啦。 多谢你啊 ，Sarah， 真系唔敢当，我点同你比啊？你系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嚟噶嘛？我要向你学习就真。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出面啲风呢喺朝头早嘅6:37吹到开始呼呼声啦，咁啊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緊嘅。而家听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元浩小白嘅朝头早打电话俾林慧芭比，早晨。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 第一线嘅朋友。 係点啊，有冇吹甩个头啊而家。 冇喎、啊，我呢边只系微风 啫。哦，系咩？因为我嗰边咧，朝头早翻工嘅时候都发觉，哇！呢啲风都几大、啊。 今朝其实观察咗好耐噶啦，因为咧我一起身嘅时候咧，咁我打开个窗帘望喺出边啦，咁跟住我发觉，咦，好似冇风咁、啊、样啦，又冇落雨啦，咁然后我隔咗大半个钟咧，到真系而家体感喺室外嘅时候咧，就系、是、微风咯，好舒服嘅微风咯。 嗯，咁都好啊，你话好舒服嘅微风，咁啊，即系大家翻工嘅时候都可以吹一吹，醒一醒神啊吓。 即而且佢係有一種醒神嘅感覺，咁不過咧就真係千祈都唔好做漏頭先，你提醒大家嘅一啲防風措施啦。 嗯，係啊，即係呢啲咧，千祈唔好咧就做漏，如果唔係一個唔覺啲玻璃爛咗啊，又或者吹到嗰啲花咩嗰啲花樽落地啊，咁啊，唉，又麻煩啦到時。 是啊是啊，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楼上咧成日都跌嘢落嚟嘅，打风嘅时候，所以咧我对于呢一个防风措施咧要及早准备咧系好深刻嘅。 是啊，我细个嘅时候打风咧有一个玩意咧。就成日都系同啲街坊附近啲小朋友玩嘅，就唔使见到佢哋噶，系啊，因为嗰阵时我仲系住大厦嘅时候咧，一去到呢啲咩三号风球啊，或者再高信号嘅时候咧，咁我哋呢啲叫做住喺大厦嘅小朋友冇嘢玩啊嘛，以前又冇游戏机噶嘛，以前我细个，咁跟住咧就会攞嗰啲超级市场买嗰啲胶袋啊。嗰啲膠袋咧就揾條線咧，即係阿媽亂縫寶寶嗰啲線咧，跟住咧就綁住個膠袋啦。 跟住將個膠袋咧就飛上天，就當係放風箏咁樣。跟住發覺咧，哇！成條村可能太多瘦仔啊，個個都冇嘢做咧，見下見下嘅時候，哇！十幾二十個大家喺度放膠袋嘅風箏咁樣。咁當然以前細個冇網管啦，而家就冇啦。 我記得咧，我自己屋企咧細個打風嘅時候咧，有一樣嘢係會做嘅，就係咧。你平時呢，如果你唔係話橫風橫雨嘅時候呢，你就好難可以洗到自己嘅出面嗰個大廈外牆或者係露台出面嗰啲位置啦。咁、啊、所以我哋呢通常就會趁住呢啲時候呢，嗱當然唔係話刮到好高風球嘅時候啦，如果係嘅時候都要喺室內啦。咁、啊、只不過可能好似而家咁樣呢，即係叫做冇落雨，跟住又有少少風咁樣呢，咁你就可以順勢呢搵一個少少嘅水源呢就出去洗下啲外牆，咁樣呢就唔係好薄咁樣囉。 係呀、又唔使今日整到人嘛，大家都淋緊雨嘛嗰陣時。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你就好似同啲雨水一齊咁樣囉，咁但係就即係趁呢個機會可以做呢一樣嘢啦。咁、但係我想話呢，其實打風呢我自己仲有另外一個感覺嘅，其實我都分唔到到底係關轉季事定係關打風事啦。就係、是、呢話說呢，自從入咗秋之後呢，我就不停咁樣咧，我個鼻敏感發作得好緊要嘅。朝頭早咧，基本上咧起身嘅時候咧，就會開始係咁包雲吞啊，即係咁流鼻水啊咁樣咯。咁後屘咧，我就見到咧有啲報道話咧，原來咧轉咗秋季嘅時候咧，可能就要喺自己嘅起居飲食嗰度咧，都落少少功夫咧去轉一轉。咁咧就對於呢一啲譬如話皮膚痕啊，或者係啲鼻敏感，好似我咁樣咧，係咁包雲吞嘅人咧，就會有幫助嘅、哦。例如是呢，有些食物呢可能大家就要注意了，因为这些都是非常普遍的早餐类的，大家可能在秋天开始呢入冬的时候呢就要转一转你早餐吃的东西了、例如这样东西呢我都觉得、我平时早餐都会多吃的，就是那些加工的腌制的食物了，即例如是那些香肠啊烟肉啊那些、 哦、我好久没吃了这些。 是啊，哎呀你好乖啊。咁因为呢原来呢呢一啲咁样嘅加工食物呢，因为佢有添加剂嘅关系呢，就好容易会引致你嘅身体会有啲发炎啊炎症啊咁样啦。咁原来都会引起你啲鼻敏感发作㗎喎。 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呢、即係添加嗰啲食物就唔好，或者腌制太多係咪？ 係啊係啊，即係类似呢一啲咁样嘅合成肉啊嗰啲呢就真係唔好食咁多啦。咁、另外呢就係呢呢、一個咧，我又覺得大家可能真係都係同早餐有關嘅，就係、是、過量嘅咖啡因同埋甜品啦。即係朝頭早有啲人我知道咧，食 pancake 啊，或者係焗嗰啲鬆餅啦，或者係蛋糕啦，咁或者係咧令到自己再加埋咖啡因嘅時候咧，咁原來咧係真係會容易誘發呢一個皮膚嘅敏感啦、痕癢啦等等，咁同埋咧就會令到我哋個細胞嘅補水力下降，咁所以咧可能呢啲嘢咧就唔好攞嚟做早餐啊，尤其是你一開始起身空腹嘅時候第一餐咧，咁你個身體有乜就吸乜噶啦嘛，咁所以咧。剛才講了幾樣嘢，即係合成的、加工食品啦、咖啡啦，同埋呢一個嘅甜品咧，我諗你早餐就要避一避啦。 補水力下降呢個咧，就真係要特別提神啊！即係嗰啲如果係身體唔夠水分咧，你點飲佢又係咁流失，真係幾冇癮啊！到時 嗱，呢一個係運動系人士，好似係小白咁樣，你就會好注意補水力啦。但系咧，對於咧啲好愛靚嘅女士們咧，特別係啲皮膚嘅保水力，如果下降咧，就好容易會咧起斑啦、細紋啦，同埋咧會好難會美白噶啦、 即係好難，即係好易老啦。簡單啲嚟講， 你又唔好講得咁直接。聽到個老字好驚噶嘛，咁所以就真係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咁啊，可能要改變一下自己早餐嘅餐單啦。 咁就嚇，跟住咧。 即系你都可以食多啲高纤嘅食物啦， 系 有营养嘅食物啦，即系譬如你好简单抗氧化嘅嘢，譬如嗰啲番薯啊、萝卜啊、蘑菇啊呢一类咧都 OK 嘅。咁同埋咧朝头早咧，即系不如真系饮暖水啦，或者系如果真系要饮啲有味嘅嘢咧，可以试下呢个萝卜同埋青瓜榨汁咯。 萝卜同青瓜榨汁啊？ 系啊，因为咧，原来咧呢一个咧，除咗话可以提供水分咁， 即系红萝卜嗰啲啊，即系金笋嗰啲， 系啦系啦，金笋汁咁样咯。 咁 亦都提高咗我哋头先讲嘅一啲补水能力啦，同埋呢一个细胞嘅活动力。咁所以咧，好似对于美容嘅人士咧，同埋运动嘅人士咧，都几适合喎。 咁啊都可以试下朝头早饮呢啲金笋青瓜或者金笋青瓜苹果汁啊。我觉得个人都可以几 flash 嘅，咁不妨可以跟阿 Barbie 吓呢个方法试一试咧。如果朝头早啲水分流失得咁快嘅话，好易老嘅，系咪？ 啱啊，同埋间唔中转下早餐 pattern 都系好事嚟噶。 咁、哦、你又讲得啱、啊，系啦，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大家一齐度下早餐食咩啦？ 好啦，阵间见。 一阵见。 我系梁荣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百科， 朝早6:44，晨光百科，咁当然啦，三号风球啊，仲喺度啊吓。嗱，圆规咧喺朝早嘅时间咧，咁啊，而家既然挂咗三号风球，当然啦，已经进入咗呢个香港嘅八百公里范围之内啊。咁啊，到底嗰个嘅风势会系点咧？我哋密切留意住天文台嘅公布啦。不过咧，我哋都见到咁啊，有狮子山啦，又有圆规啦，咁样喂，发觉咧真系成日都喺晨光百科嗰度讲噶啦，有好多咧就系嘅特别嘅名字啊。呢个名字咧其实啊就系由边度嚟嘅咧？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啊。好啦，咁如果你话亚洲地区嘅咁啊，当然包括咧就中国、日本、香港咁样等等，有14个嘅委员啊。亦都会由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咧，每一个地方提供10个嘅名，所以狮子山咧，你会见到，香港系啊，系香港提供嘅呢个名，总共咧就有140个嘅名字，循环再循环，循环再循环，不断去到用噶。唔同国家咧，亦都会有一啲关于就系可能自己嘅名姓啊，想表达啊属于自己文化色彩嘅一啲名字，都会放咗呢个台风嘅名字噶。特别的情况就是什么呢？例如这些台风造成了重大的伤亡或者损失，那这个台风的名字呢就会除名的了。好了，到底有些什么名字呢我们即都觉得是可以去到又看一看的呢？例如现在吹着香港的圆规，圆规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没错，圆规的而且确就是来自文具。但是原来这个名字是由日本这个国家就是提供给这个气象部门的。好啦，咁啊，圆规咧，既然系由日本提供嘅话啦，原来佢指嘅唔系我哋文具用嘅圆规，系指喺1977年被发现嘅一个叫做圆规星座啊。原来有个星座系圆规啊，咁我哋又因为台风嘅名字认识多咗啦。好啦，咁啊，啱啱咧就过咗散埋噶啦，登陆咗噶啦，呢个狮子山嘅台风啊，佢原名叫做婷婷嘅，女字边嘅婷。原名叫婷婷，咁啊佢喺2004年嘅时间啦，香港天文台咧就提出啦，不如将呢个婷婷改名啦，就改咗做狮子山，咁啊令到呢个名字更加咧就有香港嘅代表性。其实曾经有台风啊，都叫做榴莲，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台风榴莲咧，2006年啊，咁啊喺菲律宾造成1400人死亡之后咧，咁啊被除名啦，一年之后亦都正式咧就改名。榴莲就在2007年就改名做山竹，可能你都记得了。山竹的事隔11年，在2018年再次就重创菲律宾和华南沿岸。香港当时亦都因为山竹而有挂到10号风球。山竹亦都被除名了，在2019年改名做另外一种的水果，叫做山陀儿，形状和口感和山竹其实都几似的，有厚厚的黄色外皮，果肉和山竹也都一样，和这个果后是一样呈现这个白色的。香港呢今天曾经也都拥有呢就是几个台风的名字，例如刚才提过的婷婷，即是我们讲过改了名字做狮子山，还有珊珊啊、玲玲啊、炎炎啊，炎炎也都改了名字做白海豚吧。剛才提过啦，日本嘅星座咧，咁啊系剛才有一个叫圆规啦，咁啊而家正在打紧嚟香港噶。除咗圆规之外咧，原来日本嘅星座都几得意噶，佢哋中意咧就系用一啲星座去到命名噶，例如之前听过嘅天兔啊、天鸽啊。天鸽之后亦都改名做山猫，由日本提供嘅叫做台风嘅名字咧，多数都系沿用于星座嘅。至于泰国方面咧，好多时咧都会就系用一啲神啊，当地嘅神咧去到命名咧呢一个嘅台风嘅，令到咧就更加有一种当地嘅文化色彩。至于越南咯，咁越南提供嘅名字 喂，有啲咧就台湾翻译咧就成为咗咧就系梵高啊吓，唔同地方亦都有唔同翻译嘅名字，咁香港亦都会译咗做咧就梵高嘅。台风嘅名字咧就唔紧要嘅，咁有啲地方咧更加例如日本咁样，或者系美国咁样，佢哋更加咧就会用一啲台风啊，佢哋嘅当年打嘅一个嘅序号啊，例如第一个台风、第二个台风、第三个台风咁样，去到咧就为呢个台风命名嘅名字咧，亦都未必咧会喺每一则嘅报道嗰度咧喺唔同地方嗰度会引用嘅。例如咧就係、中國內地嗰啲有時咧講颱風咧、都會用翻嗰個號碼咧，去到等大家識別啊，例如2021年啊，例如係圓規就已經係第幾個颱風咁樣咧，去到等大家更加咧就係清晰當年啊到底有幾多個嘅颱風嘅。天气方面啦，咁啊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北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达到烈风噶吓，渐转多云，今晚咧风势会增强，有狂风骤雨，现时24度嘅气温，3号强风信号生效。 我系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系、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嗱 Mimi 啊，我自己咧发觉原来饭嘅味道咧都真系几好食嘅。咁、之前都有讲过咧，可能有啲糖尿病啊，或者唔系适合食太多淀粉质嘅人咧，对于啲饭咧就可能有少少抗拒啦。但系咧 Mimi 你又有讲过话咧，其实都有唔同饭嘅种类咧，可能可以适合唔同嘅人士食噶。 冇錯嘅，嗱咁我哋最傳統嘅就係白飯啦，咁、而白飯又有長米啊、短米啊呢啲之分啦，咁、如果講健康嘅話咧，我哋都唔講白米住噶啦，一定會講有顏色嘅，譬如有糙米啦，咁糙米就係啡啡地色噶啦，咁亦都有紅米咧，就會好似即係紫糯米啊嗰啲，咁都係一個面頭又長紅啲嘅，咁、另外仲有而家有啲會興有十谷米啊咁，係啦，咁呢類嘅咧。都是一些比较注意健康的人士，他们知道红米、糙米甚至乎这些十谷米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纤维会高一点，纤维就除了对肠胃好 好之外，譬如对于糖尿病人一族嘅话，有帮助稳定啲个血糖啦，系啦，咁甚至乎亦都咧个营养上全面啲，亦都好多人会追求啊，因为多个谷壳嘅话，其实维他命矿物质都会丰富啲咯。 嗯，咁其实即系咁听落去咧，就系话红米饭或者糙米饭就比起白米饭就健康啲啦。 冇错，系啦，咁但系咧有阵时有啲人就话系咪真系一定要食嘅咧？咁因为好中意问营养师，你系咪一定要我食呢啲饭先咁？嗱，咁事实如果能食嘅咧，一定鼓励嘅，有益噶嘛，系咪？系啦，咁但系咧都亦都有啲人可能胃部消化唔系咁好噶，佢哋会讲我你要我食，我食完就胃痛嘅。咁我都会讲，如果真系有呢啲情况出现嘅，咁一定唔会俾你食。咁你都可以食翻白米，但系同餐记住都有足够蔬菜去令到你嗰餐高纤，其实都系可以嘅咁咯。 系嗱，咁啊市面上除咗话真系一啲要经过电饭煲自己煮熟嘅米饭之外咧，我最近先发现咧，原来有好多咧系啲微波炉加热式嘅即食饭。咁嗰一啲其实又属于边一个类别咧？ 嗱，微波炉即食饭其实都有噶，佢大部分我见到，因为我自己都有买嘅，系啦，大部分都系属于系短米 short grain 嘅，系啦，咁但系亦都佢有分类别，有白米啦，咁亦都有啲系糙米，有啲咧就系红米白米两捞，有啲咧就加咗啲豆落去，系啦，咁多只我都有试过，因为其实如果以类别多嘅咧，日本同韩国系多嘅，系啦，咁而家本地都有出到有啲品牌都系即食米，咁。呢啲我都有陣時會講話有冇益咧？即食喎咁。咁第一佢其實唔係非油炸嘅，佢唔係一啲炸嘅米，佢都係一啲煮咗嘅米，佢愛嚟真空包裝咗，方便啲嘅啫。咁如果對於一啲嘅可能翻工一族想開始嘗試去煮飯屋企，咁啊又洗米煲飯，跟住又煮餸，好長啊啲時間。咁我都會話簡短啲，開始咗喺屋企煮飯嘅，試下買呢啲有陣時方便嘅米，咁你就煮餸啊、灼菜啊咁。去令到鼓励自己开始入屋去煮饭，我觉得都唔系一个差嘅选择嚟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呢啲已经煮咗再去包装咗 ，and then reheat 嘅话，对于糖尿病人嚟讲就亦都系其实冇咁适合嘅，因为佢煮咗你再去煮嘅话，其实有阵时啲饭会变得太腍嘅话，那个口感腍嘅话容易消化啲咧，其实佢哋个血糖又会快升啲嘅。咁所以呢啲要少少注意一下咯，即系恰当。如果话基本普通冇乜病痛嘅人士，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方便饭，都系可以即系帮助下自己，唔好下下出去食嘢，喺屋企做下一啲简单方便快脆嘅屋企饭，都系好帮手嚟 嘅。嗯，咁啊讲咗唔同嘅类别啦，即系见到个样啊、颜色啊，各样嘢都唔一样啦。咁亦都讲下唔同嘅煮法啦。嗱，我有听讲过话咧，其实炒饭咧就非常之唔健康嘅，就算你炒呢个红米饭又好，糙米饭又好咧，都唔 OK。其实系咪真系？ 嗱，炒饭唔好嘅话咧，会去两样嘢。第一样嘢咧就系炒饭你落几多油。正常喺出面食炒饭嘅话咧，啲油就落得好重手， 系啊，零粒粒咁。 冇错啦，所以咧成日都讲话食饭会食肥嘅咧，就系、是、确实有好多人唔中意食白饭，冇咁好味。系啦，咁啊炒饭哇，又有餸又有味道咧，就非常之好吸引啦。咁所以就偏食多咗炒饭，咁从而就系、是、可能碟炒饭又好大碟啦，同埋又好油，所以食下食下就变肥胖啦。咁呢个都系。炒饭嘅一个唔好处嚟嘅，系啦。咁第二个嘅话，炒饭其实亦都系个调味咯。有阵时有啲人哇，一碟炒饭原来咁高盐分嘅咁。嗱，我有阵时会讲紧咧，就系冇得好讲嘅，即系你话我唔可以食到就咁白饭咁寡。但系有阵时出街去选择嘅话，我会叫啊，你可唔可以譬如拣一啲番茄肉片饭啊，或者猪扒、洋葱猪扒饭，有少少汁咁样，但系白饭底咧。咁啲人就会问。呢啲飯同炒飯有咩分別啊？其實有個喎，點解呢？個分別就係你如果炒飯嘅話，餸擺埋入去，啲餸其實需要調味。嗰碟飯又大嘅話，其實落好多調味品嘅。但如果你嗰個飯係白飯底，只係餸面嘅，餸面頭啲汁，你食幾多少可以自己調節。但係起碼個飯係冇曬調味品嘅話，你係可以控制個鹽分控制得恰當好多咯。咁所以其實都有好多啲巧妙嘢。点解有阵时话都出得去食饭系，但系只需要你选择好啲嘅选择，其实 冇问题噶，出去食饭系啦。 所以其实真系嘅，即系除咗话系饭五谷类之外咧，亦都系要睇埋你如果炒饭嘅时候啲配菜啦、调味啦、如果你话食碟头饭嘅时候啲汁会唔会太多啦？各样嘢其实都要真系考虑之列嘅。 冇错啊，系啊。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Mimi， 唔使客气。 大家希望听完 Mimi 和 Barbie 之后知道到底怎样去选择自己的食物。好快脆时间去到早上的七点钟，三号强风信号继续生效的，听听新闻简报，转到晨光第一线会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双梁，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好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7点，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东南约650公里，即是北纬 18.8 度、东经 119.2 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在圆规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华南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早或下午初时维持。随着圆规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和增强，其外围雨带会在今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本地风势亦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在下午较后时间考虑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圆规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会令到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大老山、横澜岛和青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8、61和56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83、76和71公里。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北至東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達烈風，漸轉多雲，今晚風勢增強，有狂風驟雨，最高氣温約為28度，海有大浪和湧浪，展望聽日風勢頗大，有大雨和狂風，海有大浪和湧浪，隨後一兩日間中仍然有驟雨。現在的氣温是24度，相對濕度是 65%， 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简报完毕。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为什么这个世界硬是不可以两全其美的呢？争到食的东西硬是又辛苦又沉闷，好食的东西就不健康，健康的东西就不好食。 啊，你做什么这么唏嘘啊？ 我想做一个健康的人， 但又想过得快活。这两件事没有矛盾的、啊。 顶然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31，看做个健康快活人三，一起做个健康快活人。 曾比特今次带咗酒瓶兰嚟打气， 酒瓶兰咧寓意一种自在嘅状态啦。咁我知咧，你成日都好容易好紧张啦。咁希望你喺工作嘅时间咧，无论遇到啲咩困难都好啦，都可以坦然去面对所有嘢吓， 轻轻松松， 唔使惊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三成群一起听下属于 Lina 何嘉欣的展翅故事。 身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第一次。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而家已经嚟到7:08啦吓，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都提各位听众，出边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紧嘅，24度嘅气温，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就有阿白元浩啦，同埋阿芭比喺度。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小白。喂，我想话咧，我今朝早咧翻到嚟呢度咧，我觉得我明显咧系九龙区大风过新界区，真系。 竟然有啲咁嘅事。 我今朝咪话屋企楼下冇乜风嘅、 啊， 真系我到我上车嗰一刻咧，我怀疑因为我嗰度比较多高楼大厦遮住。所以呢、啊、就会有呢个问题咯。 哦，咁啊，跟风向嘅。 呢度风唔系呢度风水好嘛，因为大风啲咯。 呢度五台山嚟嘅。 劲啊，所以。 好啦，咁啊，交通方面咧，先揾阿 Didi 出嚟先。 早晨 啊 ，Didi。 早晨。 点啊？出边嘅交通情况？O 唔 OK 啊？ 唉，打風咧，交通真係好混亂啦、 哎。 加上又有船啊，有強風啊，咁影響咧好多交通啊。 好，拜託你 慢慢講俾啲聽眾聽。 最緊要清楚。 係啦，今日先同大家講咧，有宗交通意外喺西貢喎。西貢嘅大網仔路近住萬宜山莊對出啊。咁而喺呢一段路咧，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嘅。咁可能稍後咧就會開始車多啦。咁而家小白咧都可以同我望一望，睇下車唔車多啊。 哦，好啊。 大網仔路近住萬宜山莊對出，由於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嘅，咁可能時間上早啦，都未有擠塞㗎。 暫時都未有擠塞。 嗯、但係經過小心嚇，大網仔路近萬宜山莊啦。咁另外咧，受塔樹影響，較早前東區走廊來回方向啦，去翻愛信道來回方向嘅支路啊，即係近住香港電影資料館對出咧，頭先需要全線封閉嘅。好彩。7:03咧就開翻啊！咁啊，揸車朋友可以行翻呢一段嘅東區走廊啦、 嗯， 近住香港電影資料館對出來回方向就7:03嗰陣時咧就全線解封嘅。咁、 嗯、 另外受較早前嘅爆水管影響啦，荃灣嘅德士古道去碼頭霸道方向近住永德街嘅慢線仍然封閉，咁影響到而家啦，沿住德士古道行駛嘅車輛咧不能夠左轉入去永德街。咁另外啦，公主道過海咧龍尾都係康莊道橋面啦，將軍澳隧道出。翻去觀塘，車龍就喺香港單車館。咁思瑞啦，出翻九龍排到去世界花園。咁路面方面咧，呢一段嘅新清水灣到落平石咧，都開始車多擠塞咯。龍尾就去到龍窩村嘅。咁講翻三號強風信號咧，都好多船停航噶。咁就係屯門啦、東涌、沙羅灣、大澳嘅渡輪服務咧，就已經停航啦。咁、塔門、黃石碼頭、馬料水至塔門啦、香港仔至蒲台島咧，都係停航。咁另外新渡輪服務方面咧，包括是長洲至梅窩、平洲至到梅窩、梅窩至平洲和梅窩至芝麻灣、長洲、梅窩至到平洲，講多次，梅窩至到芝麻灣同埋長洲嘅渡輪咧，都係將會停航。其實今日開始都會停航噶啦。咁、另外咧，有強風措施嘅，包括係青嶼幹線嘅車速限制啦，汀九橋同埋昂船洲橋咧，都降速到每小時只可以行50公里嘅啫。咁、另外啦，港珠澳大橋嘅主橋快線啦同中線咧，車速限制由每小時嘅100公里降到80公里啦。咁另外啦，港珠澳大橋主橋嘅慢線咧，車速限制都會由80公里啦。降到每小时咧60公里嘅。 咁如果啲高速公路佢降咗车速嘅话咧，驾驶人士要特别留意。平时谂住呼呼声咁去嘅话咧，而家就真系要收一收油啦。 系啊， 因为咧即系你明明已经降咗行50嘅，你仲好似平时咁样行超速嘅话咧，咁啊真系影相就唔好啦，同埋安全系第一啊嘛。 系啊，因为三号强风信号啊嘛，真系揸车朋友小心啊。啱啱收到 Toby 俾宗交通消息我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慢线咧，啱啱有坏车。不過好彩佢就話咧拖走咗，但係影響到呢一段嘅龍尾長咗嘅、平時就唔會去到依度嘅，但係點解揸車朋友會諗哇咁快去到水泉澳村呢？主要原因咧就係 Toby 話咗俾我聽啦，就係思瑞出九龍咧，較早前紅梅谷路慢線咧，由於壞車啱啱拖走咗，但係呢一刻嘅車龍咧都排到去水泉澳村嘅。 咁除咗係獅子山隧道之外啦，咁頭先阿 Didi 一路講嘅時候咧，我都留意到啊，將軍澳隧道一定係有時係塞啦。另外咧就係清水灣。你剛才也有說到新清水灣道那裡 落平石 是啊是啊那個位置其實都 都幾塞啊。 嗯，係啊，塞到去過曬龍窩村啊。 係啊，咁所以如果行清水灣道嘅朋友咧，真係要大家留意住啊，要俾啲耐性啦。 我再提一提啦，其實咧我做咗咁耐啦，喺即係交通嚟講，即係強風之下啦，或者係就嚟掛風。就嚟刮風球咧，大家真係盡量可以嘅話，真係唔好揸車出街，好危險噶。 嗯，啱啊，用翻公共交通工具。 我同你講啊，淨係上次獅子山咧，我好彩咧就見到對，唔係好彩啊，好彩路面冇人，因為我見到對面咧個窗啊吹咗跌咗落街，哇嚇到我咧。是啊，成个窗跌咗落街啊，即是我对面嗰座啊。咁所以呢即是大家呢唔好贪得意啊，打风落街行啲真係好危险啊，成日都同 留返喺屋企入面啦。 是啊， 最安全啦。 冇错，希望大家听话啦。 好，咁、okay、你都忙㗎啦今日吓、啊、快啲撤退先。好，咁唔该晒 Didi 之后呢今日有天气方面搵下 O 睇下出面系咪真係吹到呢个人都企唔到先。早晨啊 O。 我咁未至於咁誇張嘅， 咁、哦、 誇張係八號波啦。小八同埋 Barbie 早晨啦、 啊，早晨 啦、啊，咁有啲涼風嘅，咁啊都凍啊，所以反而你話喂好大嘅風勢咧，未至於，不過就見到好多學生咧等車嘅時候咧都已經著翻件外套啦，咁啊跑步嘅朋友仔都著翻件風褸，咁意思就係應該温度上咧都比平時同樣時間咧降咗幾度嘅，咁啊。要注意啦，咁如果你話喂住啲偏遠地區或者屋企可能住村屋嘅，特別要注意啲防風嘅措施啦，因為好似天文台話比較接近香港已經係六七點嘅時間，即係叫收咗工嘅時間，咁啊睇嚟嗰個時間先係大家照警醒啊，同埋抖擞精神啦、啊，要好好咁樣處理好屋企嘅事務啦、啊。舊時打風記得會攞啲膠紙黏住個窗噶，唔知兩位拍檔依家會唔會咁樣做咧？我想問一下，嗯。 如果八號風球都會嘅， 係、都會嘅，做少少防風嘅措施啦，咁啊 知多啲咯。今朝都講過嘅，其實唔係個風整爛你玻璃，可能係石仔咧，唔知邊度飛過嚟，係啊，飛過嚟一下砰一聲咧，駕駛人士都明㗎啦，一條少少嘅裂痕啊，隨時成塊玻璃爛啊。 系啊，小白讲得冇错啊，咁所以就即系无论驾驶人士要点咧，好咁样即系睇住屋企啦、家居嘅状况啦。咁你话喂驾驶方面翻嚟广播道咧，反而有好多咧之前打风咧，吹到半灯坑嗰啲树枝咧掉下掉下咧，今日就乘住有大小风势咧都跌埋落嚟，所以路面上面咧都几多杂物嘅。咁啊，驾驶人士就要小心啲，同埋有啲驾驶人士会选择绕过啲杂物噶嘛。喺安全嘅情况底下系啱嘅。但是在擠塞的情況底下呢，你沒辦法都要夾硬爆過去啦，咁我估大家都有試過咁嘅經驗，因為你隔離兩邊都行曬車，仲要好快，咁你見到前面有物件，但冇計啦，都要爆過去，其實嗰下都好傷，好傷同埋好覺得hard feeling， 即係會覺得喂會整到車底啊，會整到個碌啊，究竟碌過啲係乜嘢啊咁樣，所以如果可以都小心駕駛啦，咁啊呢個都係今朝好想提醒大家嘅。咁詳細天氣交翻俾兩位拍檔啦。 好， 唔該曬， 唔該曬。咁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方面啊，吹清勁至到強風程度，北至到東北風，離岸以及高地間中咧就係達到烈風噶，咁啊漸轉多雲。今晚风势增强，有狂风骤雨，最高气温大概28度，海有大浪以及涌浪，咁啊，所有嘅水上活动停止啦吓。咁啊，展望明日风势颇大，亦都有大雨同埋狂风，海有大浪以及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都系有骤雨噶。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5%，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噶。咁啊，三号强风信号啦，咁啊，头先听新闻简报嘅时候都有听到啦。咁啊，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咁啊，天文台亦都话到。会在下午较后的时间考虑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大家就继续就看看天文台有什么 update 住我们。早上的7:16的时候有今天早上的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嗱，呢一个 case 咧，其实都系我睇下周博士嗰啲片咧，其中揾到一个题目，我觉得哦，好好倾、哦，又或者咧，其实我相信都有好多人会遇到嘅，就系话同事之间咧会讲大家是非啦，即系喺职场上面真系好烦嘅呢一啲情况。咁当你知道人哋喺背后讲你嘅时候咧，你一定会好唔开心啦。咁啊，亦都会觉得啊，其实我唔系咁样嘅、哦，但系又应唔应该出嚟再即系澄清，定系越描越黑咁样咧？即系自己都会唔知点。 辦？即係當你變成一個俾人哋講是非嘅主角，咁啊，周博士點樣做好呢？我應該點樣去處理，或者用啲咩心態去到面對呢？ 是啊，依个是好常见的 Kitty， 即是人与人就难免有多互相，我们通常成班人一起坐低吃饭饮嘢会倾什么话题呢？就是倾不在场的人。 所以成日都话一定要出席的嘛。 就算你早走呢，明明倾另一个人，当你早走之后呢，啲人倾边个呢？咪倾早走嗰个你咯。呢个人性嘅脆弱嚟㗎，所以大家唔需要笑其他人。因为我哋自己都系帮凶嚟嘅，咁所以依个系好好问题嚟嘅。咁但系我又听到其他人话我，而且老作话话到我系点点点，我明明唔系咁，有冇搞错啊？咁点啊？嗱，值得留意啦。如果你刻意去澄清好多咧，往往系越描越黑嘅，因为是非好少系由即系乱咁作嘅，通常系建基喺某少少事实里面，加盐加醋，煽风点火，说三道四吓。咁所以你澄清咗某一样嘢咧，啲人又会针对，即系特别撩起佢哋嘅兴趣攻击我哋，或者系再、即 系 揭多啲所谓黑材料啦吓。咁同埋一澄清咧，我哋就树敌噶啦。咁一澄清就话最衰都系嗰个阿边个啦咁样。咁啊，嗰邊個就會憎死你㗎啦嚇。咁所以其實我覺得除咗即係公開澄清咧，有其他更好嘅方法嘅、我自己會覺得嚇。嗱，第幾招啦嚇？第一招就係、是、我哋可以揾一啲公開嘅場合或者適當嘅場合咧，講一啲嘢，唔係澄清嘅，但係講一啲令到啲人覺得，咦，好似唔係咁喎。即係講一啲，而講一啲最緊要係講純粹講事實。 嗯， 唔好講演繹，因為好多時咧是非就基於好多好多演繹啊。睇你嘅眼神就知道你係蛊惑啦，或者你抽咗阿老板啦，等等等等，即係好多啲即係说三道四。所以我谂我第一样我哋可以公开讲一啲纯粹事实嘅嘢，而亦都唔会令人觉得係针对任何一个人嘅。咁其实都係间接帮自己澄清啦。第二呢就係、是、我諗切忌卷入是非圈。其实好多时听到是非最好嘅方式呢就係、是、离开是非圈囉。即係、唔需要俾力量佢啊！其实当我哋唔俾力量佢咧，啲人就唔会再揾你噶啦。 嗯， 因为小心啊，就系只要我哋加咗一两句咧，我都曾经即系中招濑嘢嘅，就系、是、A 君同我哋，因为我有一个好大嘅团队啦，好大嘅义工社群啦。有一次 A 君同我讲：，哇，生啊，嗰个人点啊点啊点啊！我听咗一大量，我就哇，佢真系咁离谱啊！我就讲咗一句啫。 嗯， 咁第二日咧，啲人就话。周华山话边个好离谱啊？咁我当然好兴啊，但系觉得咁我又真系讲咗佢真系咁离谱依家 说但系你都系谂住虚应下啫，咁点不知又变咗做你好似主动去讲佢咁？ 系啊，咁所以我而家就学精咗啦。当有人再同我讲啊边个其实佢系点点点啊，咁我就会话第一。你做咩讲俾我听啊？第二，如果你关心佢，基于咩你唔直接同佢讲咧？ 系。 你可唔可以值得睇一睇？你讲呢啲其他人，佢又唔在场，又死无对证。我又冇得系评断咩啱与唔啱。其实讲俾我听嘅目的系咩咧？即系通常佢就我关心佢啦，我唔想佢点样。咁你直接同佢讲啊。同埋我冇资格评断嘅，呢啲嘢不如你唔好同我讲。我个世界清净咗好多好多好多，系、啊，咁呢啲都系我哋好值得留意嘅。 咁如果我就系嗰个主角咧，即系，我知道佢真系讲我，但系好唔公平啦。即系有啲人就会觉得我根本唔系咁。咁但系头先阿周博士你讲又越描越黑，咁同埋就算你真系讲嘅时候，人哋都未必会信你噶嘛。咁但系你又屈住，咁点算呢？ 嗱，咁我哋可以咁嘅，我哋可以嗱，都要区分啦吓。我哋可以就嗰件事实。我哋讲出个事实，揾一啲适当嘅人去讲。 嗯， 譬如喺机构里面，我哋可以评断啦，边啲系比较有影响力嘅、或者边啲系中央情报局嘅局长嚟嘅。即系我同佢讲啦，即刻三分钟内已经知道晒噶啦。咁每个机构通常都有个咁样嘅代表嘅吓。咁我哋就适当地，但系要讲嘅时候要好小心。一般情况下，唔好再提任何人嘅名字。 系， 唔好就话啊边个话咁啊？如果系咁嘅时候，我又变咗讲是非啦。 系，吓、啊， 因为。对方听到话我唔系咩意思啊？你做乜咁骂我啊？即系结果系即系没完没了成件事吓，咁、所以我只系讲一啲好简单嘅事实陈述。讲嘅时候谨记唔好提人名，最多如果去到好严重咧，就可以同譬如可以同我哋上司啦、主管啦，或者某啲好重要嘅人去讲啦。我最近听到一个传言，话我最近做咗啲乜乜乜乜乜。 其實我連嗰個人我見都未見過，掂都冇掂過佢，我絕對冇同佢有任何乜乜乜乜乜乜咁樣，就好簡單講就好嘢啦，就唔需要 go into details， 即係唔好捲入去啲細節裏面。咁其實最關鍵都係我哋嘅心態，即係如果我哋自己係好被干擾，我哋情緒好觸動咧，我哋會忍唔住噶。 係。 是啊，就忍住同邊個講，同邊個講，同一件事我哋都要反駁十次嚇。 嗯。 咁所以最需要處理嘅唔係唱衰我嗰個人啊。 係啊，揞唔到佢把口啊嘛，其實真 係。係啊，係啊，exactly。 嗯。 你檢到佢都可以再講㗎。係。佢咪講另一個版本啦，另一個故事咯， 再 揾另一件事啦。你就條咁嘅褲，就條咁嘅裙，又可以做一扎嘢啊！你打個黑黐又可以話你咩啊？即係。嗯，没没完没了，所以最关键不是 stop 他讲事，可能没得阻止人去讲嘢的。 是。 即是一个团队当然会互相倾偈，难免会讲其他人。最重要是阻止自己卷入去的。当我自己清静呢，其实对方很没忍的。 嗯。 他逐渐就不会再讲。 是觉得搞你不到呢，就哎没趣了。 但是最重要我觉得我们自己要检讨一下。 是。 为什么个个都没有被人讲，我日日被人讲呢，除了讲是非那个可能真的是切经。我自己都值得检讨一下，我是不是真的有些把柄，我有些行为是不恰当，我喜欢晒啦，喜欢炫耀啦，喜欢搜下 Collie 啦，喜欢懒靓懒型这样啦，等等啦。那这些反而是我们真的寻根究底，是我们即是根本的方，即是真的要看自己的，检讨自己 的。都啱的，是的，即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的，他可能是误会，但是也都可能是我们不小心做了一些事令到人家有这样的误会，那自己都可以检讨一下的。那如果检讨完就发现，哦，其实可能真的他很有问题，他自己很憎你的，那自己做好自己就算了。那这些日久见人心的，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是非精的话，都相信人未必会即是信晒他讲的东西的。因为今朝早多谢晒周华山博士和我们讲了这个咁生活化嘅问题，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攞到啲灵感，点样去到处理呢？如果发生喺自己身上，我哋下个礼拜二再同周华山博士倾过，唔该晒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早晨啊，七点二十五分啊，吓，早晨各位听众，三号强风信号会继续生效噶。 系啊，小白同 Barbie 可以讲下呢一个，咁啊睇到报章咧话天文台都預測啦，咁啊會有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啦。咁講緊就係呢個圓規啊嚇。先問咗第一樣嘢先啦，圓規呢樣嘢都好陌生喎。細個用圓規嚟做咩嘅咧？你哋 畫圓圈咯。 圆规 啊，我哋画圆圈咯。 唔系，我记得有个游戏自己创作出嚟系开圆规嚟玩嘅。 哦，系咪攞嚟画画，然之后画好多重叠圆圈嗰个啊？ 系啊，类似系咁，但我 以你呢个方法可以画个苹果出嚟嘅喎。 系咩？画个苹果即系点啊？ 可以画苹果啊？系咪啊？ 系，我可以画。 即 系 只要个定点嗰位置定得靓啲，就可以画到个靓啲嘅苹果。 系啊，因为其实画苹果嘅系由好多圆圈所组成噶嘛。 系，我细个觉得圆规都几废。 系咩？我好中意玩。 我都好中意玩圆规咯。斋画圆形，好似好多嘢都唔系好做得到噶嘛， 好治愈喎，我觉得 呢样嘢咧又要提翻啲小学生或者读书嘅朋友， 冇吉人系咪？ 圆规咧，你真系要佢咪有系啦，即系 有支针啦， 有支针噶嘛，佢有个套咧胶套套住佢嘅，嗰个套咧千祈唔好跌，因为我细个成日咧个圆规笃到我只手指啊，好鬼痛啊！ 我净系试过笃穿咗学校张台咯，大力得滞， 系啊， 系啊，吉实咗， 所以学校嗰啲台咪成日见到有啲一个个窿 咯， 咩嚟嘅咧？就系圆规笃出嚟， 细个都关于科学啊或者数学学科嘅一啲要买嘅工具其实唔多， 三角尺、 三角尺咯， 同埋三角尺系， 同埋量角器咯，我好中意量角器噶， 圆形嗰、那个， 你个、啊、你个 friend 嚟啊，我细细个都麻麻地，我自己唔系好中意对呢啲即系角度啊嗰啲嘢量得好准咧，不过量角器系几 amazing 嘅一样嘢嚟嘅，即系你一将个圆形半圆形嘅嘢摆落去，跟住就即刻可以知道 系啦 几 多 角度啦， 因为用间尺用得好闷啊嘛，度来度去。都系得眼尺，咁揾第啲度下，好似开心啲。 但个进化临尾都系用翻 cycle size tangent， 系啊，其实系啊， 都系 cycle size tangent 啫咩？计数机， 嗯、 所以由工具我哋都系最后变翻电子科学。 但唔系，我想话咧，呢、這个量角器系我儿时考试嘅好朋友嚟嘅， 系， 因为咧我啲数学好 渣嘅。當我唔識計西高西 tangent 嘅時候咧，我就會用好無聊嘅方法，就係度下嗰啲角睇下似係咩三角。 咁、哦、但好似呢個方法都可以夠咧， 都得噶。 答A B C D 嗰啲選擇題咧，夠過關嘅， 都夠嘅，真係 醒嘅，有冇教你啊，媽咪呢啲方法？ 冇啊，你都 特登出去學㗎呢啲方法。冇人教你，底下你自學已經知道，因為咧嗰陣時都有啲補習阿 Sir 會教咧。其實咧有呢個問題，通常啲補習阿 Sir 好勁噶嘛，嗯、即係成個 artist 咁樣。其實好簡單，唔使計噶，個答案係 C。點解啊？ 因為唔係 A、B 同 D。 唔係咁，佢又話你睇下個角度你就知道啦。根本咧出題嗰個咧係有啲問題嘅 ，A 同埋 E 咧一開始已經篩選咗噶啦。B 嚟講咧就唔知點點點，你攞個量角器度一度，你都知道啦。除非你冇帶量角器，跟住答案呼之欲出係 C 咁樣、 嗯。 我永遠都記得呢一類咁嘅演說技巧咧， 呢個 充滿魅力嘅，充滿魅力嘅。但係到最後你落場做嘅時候咧，你係唔識做嘅咁樣啊。不過即係講開呢啲改名嗰啲咧，睇下有冇時間可以講多啲啦。因為圓規都幾型，不過我覺得量角器都係型嘅。 但好似难发音啲咯， 梁国希唔紧要啊，我哋都系自己讲啫嘛。梁国希啊，曲尺啊咁样，啊唔系曲尺啦，曲尺系手枪嚟嘅，用翻三角尺好啲啊吓，咁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名字啦。咁之前嗰个就叫狮子山啦， 系啦，咁啊，打风嘅时间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吓。 今日系十月十二日，星期二，农历九月初七。適宜嫁娶、裁衣、祭祀、出行、安藏、迁徙、入殓、破土、安葬， 样样都有啲、哦。 唔同人有唔同需要嘅。今日忌开市、出行、栽种、安门、掘井。 吓、啊，咁啱今日要做添， 保持心境开朗去做咯。今日都是世界关节炎日， 我会多啲留意相关资讯，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在下午较后时间考虑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早上七点，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在圆规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华南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朝和下午初时维持。教育局宣布，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署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庇护工场和展能中心等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是各中心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另外，三号强风信号之下，民政事务总署已经设立一条24小时紧急事故热线25728427，俾市民查询有关消息。运输署宣布，来往屯门、东涌、沙螺湾、大澳渡轮服务已经停航，往来愉景湾和梅窝的渡轮服务亦都已经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新渡轮宣布，横水道航线今朝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新渡轮其他航线就维持正常服务。西贡大网仔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人丧生。 事发在昨晚10点几，两架电单车在大网仔路相撞，其中一名男司机昏迷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之后证实死亡，另一架涉事的电单车男司机亦都受伤，清醒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事故之中亦都有一只狗死亡。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早上7点，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650公里，即是北纬18.8度、东经119.2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在圆规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华南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朝和下午初时维持。随着圆规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和增强，它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本地风势亦都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在下午较后时间考虑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圆规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到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华南岛和青州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8、61和5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3、76和71公里。预测本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达到烈风，渐转多云，今晚风势增强，有狂风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6%，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上去渡船街天桥嘅支路，近住骏发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咗，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渡船街去尖沙咀，上翻去渡船街天桥嘅支路，近住骏发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封咗噶，一带挤塞。咁喺西贡大网仔路，近住万怡山庄咧，亦都有交通意外，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要小心。就是西贡的大网仔路近住万怡山庄那段有交通意外，经过要小心。至于较早前东区走廊的塔树就已经清理好了，来回方向落回去爱信道一条支路，即是近住香港电影资料馆那段全线是解封，现在这一段路开返交通回复正常。由于强风关系，青屿干线丁九桥和昂船洲大桥的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50公里，昂船洲大桥的中线亦都是封闭，经过要留意。咁另外啦，港珠澳大桥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啦，降到每小时80公里；慢线嘅车速限制咧就降到每小时60公里。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到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车龙去到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 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邀请你嚟个小反叛。我哋周围嘅环境上面咧，未必每一样嘢都控制得到，但组合石山家认为，总可以有自己嘅一套去回应世界。新作品就系鼓励大家跳出旧有框架。 如人类心作测验，即使熟悉方言，对全世界贡献，却遗失的经典，破格再发展。 作曲编曲石山佳，填词郑敏，监制石山佳 Morphy。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石山佳《石山派》。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上啊，7:39，室外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69%，三号强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咁啊，今朝早大家都要出门口啊，都出唔出门口都好啦，都要留意住呢个风暴嘅消息，系啦， 冻啊，冻 系啊， 有啲大风啊， 大风啊，系啊， 记得做足防风措施啊，咁多位 系啊。头先我行过嚟嘅时候咧，咁啊有啲邻居同 lift 啦，咁一踏出嗰个大厦门口咧，咁佢系带住小朋友翻学嘅，咁都话哇，好似冬天到咁啊！即系两个喺度倾偈咁，我喺后面听到好大风啊，好似冬天到咁啊！小朋友话都未到冬天，唔系啊，就到咁样，即系嗰个氛围啊，即系已经觉得诶系凉咗。 即系两个小朋友喺度讲紧正话嗰段。 妈妈同小朋友，妈妈同小朋友，妈妈就话哦好凉啊，冬天到啦咁样，系可能即系朝头早着得单薄啲咧，系啊，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即系着多件外套啦。嗱，我知道咧，钟哥就不嬲有教呢个戏剧啦，即系都有好多学生啦，咁阿 O 都无论如何都一定教过人嘢噶啦，你咁中意教人嘢，咁我自己咧都试过。 你最中意教咩啊？ 教 脚啊， 教教训啊，正想讲，我咧都有试过做小朋友嘅补习老师，又教过啲小朋友跳舞。 大学年代啦，系咪？你想讲？ 大学年代啦，大学年代啦。 你都系一个 dancer 嚟噶。 系啊，唔讲唔讲，我都系一个舞者，曾经。 大学年代点都要搵下啲小朋友钱啊，要出嚟帮补家计啊，还下关窿，要教下啲小朋友做下补习老师。 系啊，不过讲开又讲。嗰陣時做呢啲補習咧，好多人都會覺得喂休差啦，咁樣去坐下同小朋友傾下偈。咁但係我嗰陣時覺得都幾大壓力嘅，因為嗰個小朋友個媽媽咧，其實真係好緊張佢嘅學業成績嘅。咁譬如每次測驗啊或者默書咧，佢都會話翻俾我聽，最後佢個成績係幾多。咁我曾經真係試過有一次咧，其實個小朋友都 OK 乖嘅，咁但係你間唔時都會有啲即係曳嘢或者心不在焉啊咁樣啦。咁嗰次咧，佢默完书翻嚟咧就唔合格。咁到我下一次再去帮佢补习嘅时候咧，咁佢妈妈就留低咗张纸条，即系喺其实有本簿系 mark 数嘅，即系你去咗几多个钟，边一日补咗啲咩咁样。咁就喺嗰本簿仔嗰度咧，又写到话佢好失望咁样啦。系啊，佢话佢今次咧嘅默书得翻几多分？ 即系同你讲啊， 系啊系啊， 即系透过本簿仔去同你讲翻， 系 即系Miss Choi有啲失望啊。 Kitty 咁啊，系亲切啲系啊 ，Kitty 系今次有啲失望，唔系 very disappointed 啊，或者 我用英文写 系好失望因为佢默书得翻几多分希望下次你再努力啲，都督促佢系啦希望佢做翻好啲，因为真系呢个成绩系 unacceptable 嘅咁。 样。哇，咁跟住嗰阵时我就会觉得好，其实都几大压力㗎喎、因为个临场表现系佢㗎嘛，虽然我唔系推卸责任嘛吓，咁、但系如果佢唔听话嗰刻，即系你去补嘅时候，佢心不在焉，又要去厕所，又要咁样，咁你都冇办法噶嘛。好多时候， 不过呢个咧亦都睇到咧，家长们咧对香港教育嘅嗰种嘅彻底失望嘅。 系系系。 嗱，佢唔会同学校讲，佢点解同个补习老师讲咧？个学生考得唔好，应该系个学校负责噶嘛，点解系个补习老师负责咧？咁学校咁学咩嘅咧？学校即系净系出张试题俾你，老师系唔需要做嘢，净系出张试题俾你，咁边个教啊？补习老师教咯，咁学校我嚟做咩嘅？就系出试题啊。咁应该系个老师嗰边有问题，学生学唔到，所以先要补习啊嘛。 理论上真系咁。 我哋呢瘦身嘅唔会讲咁长，我都系 sorry 啊。 我做补习老师嗰一两年咧，好俾心机读书啊。因为自己咧要有好成绩咧，你就可以有多啲客户咯。 哦，系。 嗰两年系我最俾心机读书噶。 我反而系有啲温故知新咯，因为 教学相长啊嘛。 系啊，我真系嗰阵时长期都带住嗰啲，即系一打开可以禁制嗰啲字典咧。因为嗰啲嗰阵时啲小朋友，其实佢哋学嗰啲字咧。 是深的 你都深嘅，即系你都唔系一定每一个字你都学过，即系好似之前你讲话，而家好多小学生学嗰啲都系一啲专有名称啦，啲恐龙都唔系就咁 dinosaur 啦，即系都有好多好多新嘅字啦咁。今日咧，我想讲下大家都有呢啲教学嘅经验咧，你觉得自己系咪一个好有耐性嘅人咧？即 系 有冇试过教到哇发脾气、发猛疹或者点样咧？ 你系我认识嘅前辈入边最有耐性噶 咯。边啲差啲啊？我想问。 好多都好差喎、 啊！我听过、 啊，你又听过？你唔好成日扮了解我过往嘅前半生、啊我都未讲，你听过，仲好唔好喺听众面前讲啊？有啲好嬲喎，突然间兜罐汽水抌落你嗰度，你都冇咁暴躁，你都系发下啲小脾气啫，同埋恨铁不成钢，好基本啦、 啊。唔得，我哋呢啲系神憎鬼厌啊！ 点会啊？点会啊？ 我都闻到阵除啊，自己 点解啊？ 即系可能年纪大咧。多牢骚啊！ 多牢骚，多牢骚系嘛？ 恨铁不成钢咧，就系一个好听啲嘅包装。其实咧，如果正式嚟讲咧，即系话腌尖咯，多嘢讲咁样。 系不过随住人嘅年纪大同埋品味咧，你睇一啲嘢唔顺眼都啱。因为喺即系可能中国成长嘅年代入边，喂，佢真系好高要求、好高规格噶。点解依一啲人做唔到？咁咪会猛震咯。即系我好理解嘅。其实 我都觉得教人咧都好多。学问喺里边嘅，首先唔系净系你识嗰样嘢啦，即系我攞翻，譬如你话帮人补习咁样，咁你同佢嗰个态度嘅关系系点？你又要揣摩，即系你系用好临善嘅态度啊，咁但系佢又可能唔听你讲，你好恶咧，佢又可能好唔中意你，对你好抗拒，你又要睇下佢个年纪，即系又要睇下佢本身嘅性格啦，跟住就系、是你讲个方法啦， 搞笑啲嘅方法咯。如果我去教补习。学生嘅时候就搞笑啲，所以我唔教女仔嘅，就系教男仔嘅。 点解啊？你对女仔搞唔到笑咩？ 男仔容易搞笑啊嘛， 点会啊？应该调转噶。 唔系啊，我金牛座好保障自己，第一唔好教女仔，有啲咩依郁自己麻烦。 有咩依郁揸住碌竹啊嘛。 系啊，第二咧教男仔嗰样好，大家讲少少黄色笑话咧，好识笑嘅啲靓仔全部都系啊，因为成长期入边青春期咧。唔可以缺少黄色笑话嘅，对于我哋读男校嚟讲，好心明此道，所以啲学生咧好喜欢我啊！ 咁你定位都几清晰， 系啊，好细个就知道噶啦。如果可以， 即系黄黄地专教男仔嘅，揾下 系啊。如果我可以喺电台讲黄色笑话，我应该。能力值再高啲，系啊！你应该知啊呢个，嗱你呢啲 我呢啲我就要知啊！你唔系对男仔先讲嘅咩？嗱，咁我今日想讲咧就话有一个爸爸，咁啊系新闻报咗出嚟嘅，就喺江苏嘅苏州啦。咁佢咧就突然之间好崩溃咁样走咗落去一条街嘅马路嗰度咧，平躺咁样平躺族咁样咧，瞓咗喺条马路嗰度， 瞓咗喺度， 一路即系佢一路瘫住喺度嘅时候咧，一路喊， 女地啊！ 女地啊，嗱咁我头先讲系马路啊嘛，咁好危险啊嘛，有车噶嘛，咁好彩佢瞓喺度嗰阵时候咧，啲车就唔算好多，咁但系始终即系都有人过马路啊嗰啲啦，咁就即刻冲埋去问，喂你咩事啊？你唔好咁样喺度喊啦，咁样佢完全系失咗控嘅，咁之后咧就有人报警啦，咁个警察嚟到嘅时候咧。 个警员一到场，跟住呢个爸爸咧就喊得更加犀利啦，咁样佢话你拉我啦，你拉我走啦，咁样咁好啦，就哀求咧呢个警员咧就一系就话你一系就同我翻屋企啦，咁样佢话我管唔到我个女啊，咁好啦，后屘即系嗰个警员去睇下发生咩事，点解佢要咁激动摊喺条马路度喊咧，唔肯走咧，咁呢个爸爸就答佢一句我个女啊，八百减七百。咁跟住嗰个警员就咩暗号嚟㗎啦呢个。跟住马上就问佢咩意思啊。咁呢个爸爸就话佢话等于九百啊。跟住呢嗰个警员。 前影 跳出嚟。嗰个警员呢 搞笑喎、啊。 就搵返嗰个原因啦、啊。原来呢呢、這个爸爸本身呢就喺屋企就教緊个女一啲数学功课。咁其中一题呢佢教咗好多次嗰个女呢都学唔识。咁佢实在呢嬲到一个点啊。即係你知道人嘅情绪，即係我哋听就梗係觉得哇好无稽啊咁样啦。咁、但係当你即係换位思考嘅时候，好即係有啲人嗰個耐性又唔係咁勁㗎嘛，咁強㗎嘛。咁講極佢都唔明嘅時候呢，佢就爆炸啦。佢就去到一個點呢，佢唔知點樣疏到自己嘅情緒。於是乎呢就衝佢出街，因為佢唔想再留喺個環境裏面，佢想離開個女。咁跟住呢佢就要宣泄佢個情緒呢，就攤咗喺嗰條馬路度。 佢可以去揼個骨㗎。係。咁所以要去掠地呢， 嗱，如果佢諗到呢一個咁嘅方法，咁其實佢都未去到臨界點。我諗佢而家真係去到一個臨界點崩潰嘅邊緣。即系佢谂唔到方法点做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就揾咗呢个办法啦。咁当然呢个办法唔可行啦。咁最后咧亦都有好多途人去劝佢啊。咁呢件事摆咗上网之后咧，啲网民亦都话喂，其实可能要辅导嗰个唔系你个女，系你系啊。 但系所有嘅人提供嘅，即系无论系喺街边扶佢嘅人啊、警察哥哥啊，或者啲网民啊，都冇人去教佢个女啊。 咦？佢有冇讲？ 应该有人要教佢个女，即系嗱，你咁样教佢，咪识得八百减七百等于一百 咯。 冇人教，但系个就话阿爸你唔啱，你冲动咁样。 系又冇人去教佢、啊。 系咯， 系啊。 咁即系大家都避开咗个症结，症结就系佢个女唔识啊嘛。 唔系啊，咁你见到个人版系咁样，可能大家都会惊，会唔会教完之后都冲出嚟摊喺度噶？ 因为真系换人要翻教育界嘅芭比嚟讲，其实八百减七百唔系八只手指。減七隻手指，咪得翻一隻手指咯。 八百細路仔係八同埋八百，佢要識得分啊嘛。你冇八百隻手指啊？ 冇、 啊， 冇啊。 係啊。 我咁啊，後邊嗰兩個零唔要字得唔得啊？嗰兩個 DJ， 我估佢阿爸應該都有嘗試咁樣講。 但搞唔掂， 搞唔掂係啊！即係小朋友喺邊一個領域能唔能夠啟發到咧？就即係要慢慢去到摸索。咁但係希望呢個爸爸可以即係按耐住自己嘅情緒，唔好搞到即係要去差館咁樣啦。 可能佢小朋友咧，佢唔識得八百減七。但可能佢识画画咧， 系咯， 系 咯， 可能用啲咁嘅转移方法，可能佢一个艺术家嚟噶。 但我发觉数学都对于好多人即系有带嚟生活上嘅好多麻烦啊。上次我咪讲咧，有一个小朋友咧，佢系有呢个数学敏感症嘅，即系一做数学功课咧，佢就块面就起嘢啊，即系敏感啊，系啊。咁跟住佢阿妈要带去睇医生啊嘛。但佢做中文、英文功课冇事噶，于是仔好多次都系咁样样。咁就可能医生就话会唔会令到佢即系嗰样嘢系太大压力？即系身体起咗变化咁样样，啊！你估唔到啲数学可以咁样咯。 我跟你何以始终皱眉？我这么爱你，期盼着永久。没法分离，却怎么？我们快争执到忘记，我应该爱到时间尽头没有限期。你又怎错，我又怎对？答遍几百次，说真假驳嘴，谈论胜负就如明智之举，说很多凭据。相对着瞬间，越要拥抱越觉得半山。我这多的好胜是缺憾和过分，明明尚有着时间，可以共你漫谈傍晚，为何却是磨难？几个雪落雨翻，越要争着越觉得遗 你，求说服引领你退避，这样充满会预知去向，有问总要答，博得分拼命抢，其实最后没人如这般抢，夜一身惆怅，相对着瞬间。 林奕康关于爱的睡念，时间来到早上7:54，提提你三号强风信号是现正生效的。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Kitty, 早晨钟哥。我想说呢，这些打风的季节呢，大家有没有研究过呢，即是打风的时候呢，你们有没有储粮先，首先。 不嬲都有啲啦， 系 又唔会又唔会去到囤积居奇嗰啲咁样嘅，即系又唔系攞去卖。 咁你屋企储咗啲乜嘢？ 我嚟讲都系方便面啦， 即食面哦。 饼干反而少，饼干哦，饼干反而少，点解咧？ 你唔中意食 系咯， 我觉得好直接啊。 零食咧？ 零食都少，都偏少。 饮品咧？ 飲品多， 飲品 反而好多。 邊一類咧？即紙包係完全係可以擺一段時間嘅 樽裝 飲品、罐裝飲品。 唔係膠樽裝、大樽，我好中意飲茶，因為、 哦、 即係嗰啲大樽、大樽嗰啲咧，我一買就買，即係十支八支就擺屋企。 哦，你又唔會自己沖嘅？ 唔會， 因為茶我就中意飲熱噶。 嗯， 我唔係我飲嗰啲麥茶啊嘛，自己沖唔到嗰啲咁樣啊嘛。 麥茶好似都有茶包嘅喎。 冇啊，方便啊嘛，開咗倒出嚟啲咁樣，仲要煲水，仲要沖。 佢都係倒出咗嗰個主旨就係、 是，快手 都係因為懶，就係因為懶。 唔係嗰啲凍飲 OK， 我擺雪櫃噶嘛。 咁啊 OK， 咁你個雪櫃要夠大咧，因為你頭先講嗰堆嘢都應該要擺雪櫃。 我唔使全部擺噶嘛，即係擺三幾支飲完咪再。 哦，不過尋日嗰個街市嘅情況都真係幾混亂。 冇曬啦，應該。 我四點幾去街市，好彩就仲有少少菜咯。不過你冇得揀噶啦，即係想食咩菜冇得揀嘅，剩翻少少咧，要唔要罷啦？ 你有得賣已經好好啦。到我放工嘅時候已經乜都冇啦，麵包又冇啦，生果又冇啦。即係我琴晚翻到去嘅時候想買嘢，已經乜都冇曬。 唔係我話蠢咩咧？點解而家先諗起咧？我應該第一次買餸嘅時候，我打俾 Kitty 啊嘛，喂，幫我買少少嘢啦。 其實係，其實真係 街市聽日攞翻嚟。 唔緊要，我都有啲嘢嘅，我都有啲嘢嘅，屋企都有。罐头啊，都有少少，唔系我不嬲都因为有啲朋友成日都会上嚟咧，咁、所以啊，头先 Barbie 讲嗰啲零食啊、嘢饮啊，譬如有啲意粉啊、嗰啲酱啊、汤啊嗰啲，咁我都会有喺度嘅，咁、我又唔会话十分之惊慌咯，反而我寻日见到大家抢购嘅情况就惊慌啲， 系啊， 唔打风都唔知道原来香港人咁中意食菜嘅，系真系档档都冇晒，咁我首先第一档我去买海鲜嘅，咁买完之后嗰个哥哥就话你快去买。菜咯，转个头冇噶咯，我而家帮你汤嘢咁样，跟住我真系行咗劲耐之后先翻去披头散发，我终于买到啦，跟住望一望。有葉嘅喎，算你叻啦。因為好多都係剩翻嗰啲瓜喺度。 係啊，傳統智慧啊，打完風之後啲菜價就會貴啊嘛。 係啊，係啊，即係兩個風夾住。 冇錯啦，冇錯啦，即係可能之前嗰個都未回元氣，跟住之後又要再準備呢個啦。咁我自己咧就真係因為趁住自己屋企樓下都有幾間超級市場嘅，咁所以我覺得自從我搬咗去呢一個比較就腳嘅地方咧，係啦，我就係真係比較疏懶咗嘅，同埋個意識會薄弱咗。但我經歷過咧早兩年咧，即係嗰啲好勁嘅颱風咧，我試過原來我屋企樓 下会水浸同埋会冧树咧，跟住我系出唔到门口咧，我就开始又喺屋企囤积少少粮食啦。咁、但系都有啲简单嘢，好似你哋头先讲方便面啦、或者系一啲饼干，屋企有饼干嘅，因为谂住早餐解决到嘛，就算冇嘢食嘅时候都可以咬住几块饼。 我下次可以打俾你啊， 饼 干头先攞个饼过嚟啊。 我早餐我买咗呢个 pancake 粉啊，我谂住我打风留喺屋企，慢慢煮早餐，几浪漫啊！ 嗱，证明我同你完全两类人啦、我哋都系比较谂住快啲嗱嗱声食完算数嗰啲嚟。 断断断自己煮个 pancake 系啊！ 但系咧嗱，我最近见到咧网上咧就有人话咧，喺一个唔系话太高峰球同埋冇危险程度嘅情况底下咧，都有啲餐厅会照有外卖叫嘅，即系话即系如果太饿嘅话都唔使太担心，都总会有餐厅开啦。咁佢咧就喺嗰个餐厅个标注嗰度咧，即系用嗰啲 apps 落单啊，咁就有写到一啲嘅特别嘅备注。咁因为嗰个人咧系唔食葱嘅，咁佢就写咗话 走葱咯。 正常就應該寫酒葱，如果你俾著我都會寫酒葱嘅。咁、但係因為佢嗰個餐咧有飯啦、有湯啦、有沙律啦、有剩啦，咁、佢就要好細緻，即係佢驚住如果飯冇，可能個湯有咧，咁於是佢就寫飯同埋湯都不要葱咁樣，即係句説話咁啦。咁誰不知嚟到咧就發覺成個碗得翻葱同埋餸，就冇咗個飯同埋個湯。 点解咧？ 点解咧？ 都系啲标点符号嘅问题系嘛？ 原来咧佢嗰个 app 咧系有限字数嘅，咁咧佢咁啱先咧就系饭同埋汤都不要，就冇出咗个 钟。哦。 就已经爆咗字数啦， 吓打得四个字， 可能佢之前有一抽嘢写咗啲咁样，好多谢你啊！咁嘅季节你都送嘢俾我， 但系就最屘尾得翻啲葱，就冇咗个饭同个汤。咁即系嗱，呢啲都系叫笑话啦。咁希望大家即系打风呢几日咧，都系啦，储定粮啦。今日储可能都有少少迟噶啦，因为即系市面上可能都冇咩嘢卖啦。 迟啦， 但系都总好过冇啦。即系因为。真的我真的試過，如果家企乜嘢都冇嘅時候咧，係好慘嘅。餅都買包啦，或者生果都買兩個啦。 嗯， 唔緊要啊，你屋企有餅 ，Kitty 屋企有菜，我 仲有 pancake 粉添。 疫苗人士應該向60歲及以上人士提供第三針。不過，小組強調唔建議向大部分人口注射加強劑。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9，日元113.48，瑞士法郎0.929，加元1.248，人民幣6.451，英磅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35，新西蘭元對美元0.694。日經平均指數報28,429點，係跌6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1.97美元，賣出1752.66美元。天氣方面，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在早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620公里，即是北纬18.8度、东经118.8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在圆规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华南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朝和下周初时维持。随着圆规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和增强，它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本地风势亦都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在下午较后时间考虑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圆规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到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华南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1、65和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7、81和78公里。预测本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达到烈风，渐转多云，今晚风势增强，有狂风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可有大浪和涌浪。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1 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声兴，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啊，讲下琴日港股先啦，哇，好厉害啊吓，继续升啊，升487点啦，咁啊，表现最好嘅蓝筹股咧就系美团，哇，升8.4%啊，阿里巴巴亦都不甘示弱啦，升接近8%啊，咁啊，两只升嘅原因咧都要交俾 Kenny 分析下啦，再加上就系仲有冇得继续升翻上去，特别系之前睇弱少少只阿里啦。见到即价值投资者芒格都出一出手，睇嚟佢都仲有啲价值。咁啊 ，Kenny 系咪都系咁嘅睇法咧？交俾你详细讲讲佢啦，唔该晒。 好啊，咁啊，嗱，美团方面咧，就因为即系嗰个 监管系啦，嗯，系咪啊 ，Kenny？咦，可能要重打翻俾 Kenny 啦， 系咪？天气影响个风稳定性，诶，喺度。 我哋头先讲到美团因为监管嘅缘故，啱啱有少少收唔到，系啦，请你继续讲。 咁美团方面咧，最主要就系嗰个罚款方面啦，就系30几亿由尘埃落定咗啦。咁大概咧系佢哋个销售额就3%到啦。咁同其他啲平台嗰啲系经济股被罚嘅情况系差唔多嘅。咁、那個數差唔多，100%。咁就市場就憧憬就罰完錢就應該了，希望了事啦。即係呢個係即係即係錢抵咗嘅話咧，就希望可以咧就係、是重新咧就正常經營翻啦。咁所以有呢個憧憬喺度嘅，咁所以令到個股價方面咧就係、是明顯咧有個唔錯反彈啦。咁而阿里巴巴頭先提過啦，就係即係價值投資者芒格都即係買嘅話咧，咁會唔會話即係反映咗最壞時間有機會係即係過去咧咁樣？咁所以同埋你睇翻咧，近排嚟講咧，就係啲資金咧，尤其是北水啊，多咗係買啲新經濟類股份嘅。咁呢樣嘢亦都係帶動咗恆指方面咧，就個連續幾日都係有個唔錯嘅反彈咯。因為之前大家都記得啦，如果恆指就算反彈嘅話，通常即係一兩日就冇料到噶啦。咁係因為嗰啲新經濟股唔得啊嘛，全部都係靠翻啲電力股啊，靠翻嗰啲傳統嘅資源類股份。咁嗰啲其實始終嗰、那個波動性冇咁大，同埋嗰個比即係恆指佔個 rating 都係比較低啲，咁所以對指數推動就作用唔大咯。咁你好明顯見到新經濟股咧，如果係真係好翻啲嘅話咧，其實對指數都有幫助嘅。 嗯，講到指數咧，就睇到報章話仍然都係受制喺50天線啦。Kenny， 你係咪咁分析咧？定還是即係雖然今日就即係仲開市啦，咁聽日有機會都打下風咁樣啦，咁啊再嚟就重陽喎，重陽又停喎，咁樣咁個禮拜冇幾多日玩喎，咁樣咁你點睇啊 ，Kenny？ 我覺得就而家守住喺25,000樓上都叫做係穩定啲咯，即係比起之前嗰啲反彈嘅話咧，就通常去到呢啲心理關口，我哋上禮拜都做節目都有講啦，即係話究竟25,000就算破到期幾多穩咧，都係成為一個疑問噶嘛。咁而家就應該好啲嘅，咁我諗一級一級咁上嚟睇咯，即係譬如你25,000守得穩嘅，咁你咪可以睇下一個係26,000跟住就250天平均線嗰啲位咯。咁我覺得有改善嘅係。 咁之前咧睇完嗰个施政报告之后咧，咁大家即刻揾啲商机啊嘛，咁我留意咗四个字啫，北部都会啊，哇，北部都会咁大件事，应该有好多嘢，有好多板块应该可以牵涉其中啊嘛，咁第一样嘢就系北部都会咁远，点样入去咧？咁你都有交通噶， 系啦， 咁会唔会 Kenny 如果系譬如呢啲咁样，港铁啊呢啲咁样会有潜在优惠着数啲咧？ 哦，呢、這个其实一定系有一个着数，因为睇翻好似譬如西铁线嘅发展你就见到啦、其实西铁线沿线方面咧就好多新嘅即系大型嘅屋苑楼盘方面咧就喺过往嗰几年咧推出，亦都系即系占咗咧港铁方面咧嗰、那个盈利嘅表现系非常之重要嘅。即系之前我哋分析港铁业绩时都有提过啦，其实港铁嗱铁路收益咧就即系唔会有咩 surprise 噶啦。咁尤其是就呢一两年就更加受到疫情因素影响啦，就基本上就机铁咧就系死晒咁滞啦。咁所以就都唔会有咩特别太大嘅即系带动嘅。咁仍然令到港铁业绩方面 OK 就卖楼啦。其实虽然有疫症啊，但我哋卖楼其实都系好好啊。咁同埋咧，佢嗰、那个即系物业嘅 portfolio 咧，其实嚟紧嗰几年咧，嚟紧4-5年咧，都系好平均咧，每年有几十亿嘅售楼收益喺度嘅。咁咁你要睇土储噶嘛，即系你嗱，譬如你卖完呢啲之后，咁究竟仲有咩卖咧？咁你唔系话生产一个玩具公仔出嚟啊，下个月就已经搞，唔使下个月啦，下个礼拜已经搞掂。佢唔系噶嘛，起楼你要。即係好長時間平整土地啊，等等各樣去做噶嘛，咁所以你就要 planning， 而家可能要 planning 咧未來嗰 五年以後嘅、嗯、究竟嚟緊有啲咩賣啦？咁如果有新嘅鐵路線就好唔同啦，因為香港個 business 嗰個目的都係咩噶嘛？鐵路加物業上蓋加地產嚟到去做發展噶嘛？咁所以我肯定即係如果發展呢個係即係，等於你睇下特首之前報道有講啊，即係呢個北部咧其實會多五條嘅鐵路線噶嘛。咁有鐵路線啊，自然就有上蓋項目噶啦，同埋你嗰啲地咧，如果冇基建嘅就唔值錢噶嘛。有咗基建之後咧，就另一個價值嚟噶嘛。咁、所以對於港鐵一定係未來個收入一定有幫助咯。 咁啊，啲山股民又可以部署一下同埋留意一下，不如要做啲中長線嘅投資啦。呢、這、一個可能 就阿 Kenny 啊，今日咧我睇到報紙咧有標題咧就講到話不利嘅宏觀因素纏繞咧，講到啲資源股擠漲機會會增加。咁啊，望翻一啲商品資源股嘅概覽啦，咁啊見到好多隻咧，其實喺過去一個月咧都跌咗好多喎，即係有啲咧係跌咗十幾廿個 percent， 有啲又跌咗成30% 都有啊。阿 Kenny， 你點樣睇呢個板塊啊？ 咁一落去之前升得好多啦，咁啊，所以變咗就因為而家啲錢就轉翻新經濟股啊嘛，咁變咗就啲錢由嗰度褪翻出嚟都正常嘅。第二就係即係我哋上一嗰陣時都有提過，我都擔心一樣嘢，就係話咧嗰個物價嘅上升咧，係因為嗰個供應好緊張而扭曲咗咧嗰個係扭曲咗嗰個走勢，就唔係話個經濟好好而令到個需求大幅上升。咁遲早有一個去到某個 point 咧，就話個價錢真係太勁啦，令到個需求受到影響。咁就頭先你所講嘅嗰個擠漲啦。會有咁嘅擔心嘅，其實咁所以其實如果到時咧就好兩聯儲局方面咧就更加兩難啦。一例如你好似金融危機初期嘅，咁你咪減息啦，大量印銀紙嚟到刺激嗰個需求啦。咁但係你而家出現嗰個問題，如果係受到影響嘅話咧，就係、是、個供應，因為嗰個疫症啊，因為嗰個係供應鏈受到扭曲啊嘛。咁你其實減息啊、印銀紙都冇用嘅喎、啊，你反而就令到個通脹方面更加劇烈嘅喎、啊。但係通脹劇烈，但需求跌嘅話咧，咁呢個滯漲問題就仲難搞喎、啊。咁、所以係有個潛在隱憂喺度㗎。 係，咁如果跌得咁多嘅話，即係回翻咁多，你又覺得應唔應該睺下咧？定係你都覺得之後都好多隱憂喺度，都唔好搞住啦。 因為除咗即係講大宗商品，一定要再抽埋煤炭出嚟講啦。因為你知道依家電荒啦，尤其是即係琴日發改委都吹過新嘅消息，關於嗰個碳啊或者煤炭方面嘅使用量啦，因為大家都好驚。迎接冬天的时候啊，咁啊点搞咧？咁样即系讲紧个电荒，唔系就系中国，全球啊，印度啊，其他地方都有咁嘅机会。你点去分析咧？关于呢啲能源或者资源类嘅股份， 所以就其实个形势系复杂就系咁解，因为你第一就首先嗰个系供应链受到呢个疫情扭曲咗，第二咧就国家个政策咧就系有个限电嘅情况喺度，咁限电又系翻转头就系个资源嗰个供应嘅问题啦，当然系，咁但系咧就会令到咧就系嗰个生产成本方面咧就会系上升咗，但系嗰个经济嘅复苏又唔系即係太過強勁啊嘛，咁所以你就會令到一啲即係企業上面嘅話咧，嗰個係第一嗰、那個原材料短缺，第二嗰、那個生產成本上升，但係個盈利或者需求追唔到嘅，所以係複雜嘅。即係而家你睇翻內地，大家會覺得有出現一啲問題，就係咁會有咁嘅問題咯。咁但係佢又如果唔限電咧，又即係擔心咧，就係嗰個係煤炭啊或者資源嘅價錢咧就搶得好高，又推高通脹喎。所以而家个情况方面咧，系都难搞噶。 咁所以即系投资者都要多啲做功课，或者睇到情明一啲，或者明朗化少少先，可能即系进入投资市场啦。咁样，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声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 Kenny， 唔该晒，拜拜。 我是 Kitty， 阿 O， 芭比， 小白，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唔见钟哥嘅， 等你啊！ 我是 Kitty， 阿 O， 芭比， 小白， 梁明忠， 每日最开心嘅时候 就是一起做节目，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晨光第一线，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讲呢个食嘢嘅优惠咧，就叫埋小白同埋芭比一齐讲下先。你哋而家仲有冇能耐咧去食嗰啲任食啊？即系俾一个钱，系咁食，系咁食。呢个好似饱到滞咗咁啦，中嗰个样，耍晒手啊！ 必定蚀俾佢嘅。 即是你不会狂食的嘛。 是不是过了最巅峰的时期、哦、即是发育的时期就会赚到的。 是啊，你现在即除非你说它那里面的嘢食是超贵的。 是。 那你就觉得哇你吃少少都翻本。 是。 如果不是一定蚀给它，那么不如不要吃。 嗯，都对。我自己都是的。那我自己除了个胃口细了，是因为就要控制返嗰个体重啦。因为后生啲即十零廿岁嘅时候呢，真係係咁食都唔觉得肥好多㗎。而家有几餐暴食呢，即刻现形㗎。咁小白同 Barbie 阿 O 呢，你哋食多唔多而家食嗰啲任食嘢呢？ 非常之少。但係呢，我想话呢，任食嘢呢我就鍾意，如果有啲朋友譬如喺外国返嚟呢，即係有时会短期聚一聚嘅时候呢，咁我就会带佢哋去任食囉。因为呢就唔使諗佢哋鍾意食乜或者唔鍾意食乜，有都鍾意食乜就食乜啦。 係自助餐。 冇错啦，呢一类就会係咁样选择嘅。 我自己都少啊，特別是以前咧，成日食嗰啲日式放題， 係 啊， 諗住食嗰啲佢嗰個刺身咧，淨係食刺身我都翻本， 係 點知而家即係我諗約啲 friend 第一輪嘅時候都叫喂。第一輪都食唔曬，第二輪都唔會嗌啦， 眼闊肚窄， 已經知道咧自己真係蝕住入去噶啦。而家 香港人咧食日本嘢咧都好兩極嘅，因為咧就係食完都唔飽嘅 omakase， 即係廚師發辦，因為咧就要食到好似即係之前排隊嗰間啦，即係壽司鋪咁樣啦，紅色碟嗰啲。跟住系咁食咧，即系 贵有贵食，平有平食。 因为就好似小白咁样咯，即系旧时去嗰啲乜乜屋、咪咪屋嗰啲咧。 其实而家都仲好多人。 而家有好多， 系啊。 其实 系我哋少去，所以觉得少咗啫。 其实都仲好多人噶。 我系好中意食嗰间乜乜屋噶，系啊。不过依家好贵啦，旧时好似食300几蚊一个夜晚黑啫嘛，300-400蚊。依家好似要成500-600蚊啫嘛， 都系300-400蚊。 佢有分级数嘅，即系就算嗰间啦。 我极上嘅，极上唔系600蚊咩？ 佢贵啲噶，系啊。 其他600蚊可以去酒店食 buffet 啦， 但系因为但系佢嗰啲即系 上 差唔多有噶啦 ，OK 啊， 多谢钟哥， 钟哥太耐冇食，唔知噶， 系咯，计一计先，五个人啊，钟哥 收得个三， 唔系啊，今日唔使成带佢啊，唔使成带佢啦，因为成带佢咧，佢就觉得好割眼嘅，五个600-600唔系好多啫， 成带佢3000蚊啊，大佬消费券啊，攞 埋，啱好咯， 消费券 系喎，啱啱好。我哋 hold 住佢攞嗰個日子咯， 11月1日，我哋請翻鐘哥一齊。 喂，咁應該係咩嘅？即係啲食客咧都係幾貪心嘅，因為你見嗰啲任食嘅餐廳咧，佢越出越多啊！即係譬如頭先你話食日本嘢咁樣，咁佢都唔係淨係食日本嘢，你見到佢咧又有咖喱魚蛋啊，即係有好多甜品啊，即係出去攞嗰啲咧， 茶葉蛋喎， 係已經係乜乜都有㗎啦。 其實佢整出嚟冇用㗎。你唔会食噶嘛？ 你真系有人攞噶， 真系有人食噶。 佢咖喱鱼蛋同埋茶叶蛋， 有噶有。 如果唔系咖喱鱼蛋，点会可以开旺角啊？ 我知，但系一定系多人食啦。 真系 呢个食日式放题，唔系应该食 个原因系咩咧？系因为佢哋有阵时攞咗日式放题，咁谂住啲嘢食又好，或者有阵时加埋打边炉噶嘛。 嗯， 滚紧嘅时候，喂冇嘢食，会 出攞鱼蛋。 系啊系啊，或者你嗰啲韩式烧肉咧，烧肉需时啊嘛，咁攞春卷嚟食。 系啊， 韩式铺头有寿司嗰啲，我呢个我又唔明嘅。 系 嗰啲寿司真系唔好食咧， 即系韩国寿司嚟嘅，韩国嗰啲系嘛？ 再整卖翻嗰啲日式寿司噶， 你要求高啫， 硬嘅啲饭， 佢就出名硬咯。 咩啊？放题嘅原理咪就系揾啲容易饱嘅嘢嚟执饱你哋啫嘛，唔系咩？ 系啊 ，fusion 咯， 系啊， 你呢句说话都啱。 即系例如系一开始问你饮咩汽水好唔好咁样咧，咁你就食唔落。 我开头唔饮嘢嘅，而家我开头一定唔会饮，因为你饮到个人饱咗，你即系望住鲍鱼你都食唔落。 食任食嘅策略。 不过咧，如果有生蚝计嗰啲，即系有生蚝食任食嗰啲场咧，就会抵啲同埋容易啲计嘅。你正常你买只生蚝翻嚟，即系你唔计要自己开 K 啦 ，K 你跨成14蚊一只，咁你譬如食十只咪140蚊咯，你食到20只咪280蚊咯，咁你有数得计啊嘛。 食到20只都好。 量化得到，我细个真系食到， 真系啊， 细个真系得， 好犀利喎， 食完肚痛啫嘛，我 系啊， 唔好发烧就得啦， 生冷。 咁啊，其实咧讲 自己量力而为啊，食生蚝嗰啲啊， 我话食呢啲嘅放题咧，其实佢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题嘅。 咁啊，头先我哋都讲咗好多啦。咁、今日咧我就见到有一个咧就系点心嘅放题。之前我都有试过食点心嘅放题，但系咧、我自己计翻条数咧，好似冇乜特别好抵咁样。咁啊，睇下呢一个咧又抵唔抵啦？ 呢个小心啊，挑战高血压嘅极限。 哦，系 啊，全部都比较油腻啲，但系佢又有一啲靓啲嘅点心嘅，即系佢有一啲叫做矜贵少少嘅食材，譬如 汤饺、 黑松露烧卖王啊咁嗰啲啦，系啊，又有即系嗰啲京式小笼包啊、红油抄手啊咁啦。呢家 有冇蟹粉小笼包？我想问下。 蟹粉我你要另外加钱啦、啊，呢、這个咁当做嘅嘢。呢间咧佢喺荃湾嘅，喺丁九嗰边嘅。丁 嗰间酒店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诶系啊嗰间酒店啊，咁我见到都几近中哥，咁啊可以讲下喎、 可以讲，见你近先讲啊，唔近你啊，唔攞出嚟讲噶啦， 唔系因为佢通常都诶是但啦咁样，近近的我可以谂下喎，咁啊九十分钟嘅一个午市点心放题，咁啊都有三十几款嘅一啲美食啊小食啊咁样啦，咁另外通常咧佢都会整两个比较劲少少嘅嘢，即系人头鸡啊，如果你嚟食咧就俾你啦咁样，咁嗰两份。嘢咧就额外有嘅咧就有呢、這个酒香鲍鱼同埋呢个花胶灌汤饺，咁、都系送俾你食嘅。咁、一个预订就仲有一个折扣。咁啊除翻开，我又觉得如果你本身都系好中意食点心嘅话，都算抵嘅。 但系点心好快饱肚 嘅，系啊系啊。但系点心又真系好好食嘅。 点心系啊。 嗱，因为你谂下，如果你两个人咁样，其实你平时可能真系嗌得比较少嘅点心，但去到呢一啲放题咧，唔系话你可以嘥啊，而系佢嗰啲份量咧，真系会就翻，你可以真系一粒一粒咁叫咧，咁贪心嘅你咧就可以即系食多几款啊嘛！ 哇，可以试试谂谂佢咧，有近中哥系咪先？ 系啊， 呢、 啊 這个先系重点啊！ 系啊，不过都要睇翻个天气啊，天气好先可以去到嘅。室外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64%，特别留意嘅系3号强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噶。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0月12日。是一年的第285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80日。1999年10月12日，联合国根据世界人口发展趋势确定这日为60亿人口日，意味着在20世纪末地球上的总人口突破60亿。在20世纪的短短100年，世界人口净增45亿，比起过去几百年历史中增长总额多3倍。世界人口如果按照每年增加2%的速度发展，到2500年，每一平方米就会有1个人。1999年10月12日，联合国时任秘书长安南专程去到萨拉热窝一间医院，看望成为地球第60亿位居民的诞生。10月12日出生的朋友热衷成为别人的焦点，以工作成就为荣，希望得到身边各阶层人士赏识，对理财有优异直觉，重视传统保守。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制定长远计划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世界人口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近了还是远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在下周较后时间考虑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预料横过南海北部，在圆规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华南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朝和下周初时维持。教育局宣布，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

讲下呢个职场心理学嘅一个效应。不如我俾个名你哋，等下钟哥同埋小白估下佢系想讲咩噶啦。呢、个效应咧就叫做刺猬效应。 哦， 刺猬你知嗰只小动物啦， 自我保护啊， 生人勿近， 生人勿近。哦，即系大家都觉得系应该 自 我保护嘅。其实都有少少近嘅，即系讲翻咧喺一个职场里边咧，同各位同事啊或者上司又好咧，即系嗰个关系要去到边咧，系咪应该要保持一个适当嘅距离咧？点样为止一个适当嘅距离咧？嗱，因为咧刺猬效应就系咁嚟嘅，即系你幻想下啦，有两只好攰嘅刺猬，咁啊好冻，咁啊动物通常就即系一冻取暖咧，就想攣埋即系攣埋一堆噶啦嘛。咁但系因为佢哋身上面咧又有刺啦，咁啊只好咧就保持住一个距离，咁但系咧又即系觉得好冻，又想即系凑埋一齐，咁、所以其实佢哋咧就会行近，但系近得嚟咧又唔会互相完全系掂住晒嘅。咁、呢个咧佢就话系一个人际关系需要嘅安全距离咧，就叫做刺猬效应啦。咁、佢再即系解释啦，系话动物咧就会即系宣示自己嘅地盘啦，要霸地盘啦，有主权啦，咁样，咁亦都唔想外敌嚟到入侵嘅。咁研究发现咧，其实人类咧都有相似嘅一啲行为。大部分嘅动物咧，都会将自己身体周围一定嘅区域咧，视为一个即系自己比较私人嘅领域嘅。咁、譬如可能之前大家都会听过你去搭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咁啦，咁你有位咧，你都唔会拣即系无啦啦坐喺一个陌生人嘅隔篱噶嘛。即系如果你有得拣，都会拣一个少人啲嘅地方，即系自己一个角落咁样啦。咁如果有人坐埋嚟咧，又好近嘅话咧，你就会觉得好似入侵咗你自己一个嘅安全距离咁样啦，真系周身唔自在嘅咁样。咁呢个就 系 人嘅感觉啦。咁佢话咧，人类对于呢一个嘅自我空间嘅保护意识好强，一旦咧被侵犯嘅话咧，就会好不安啦，甚至会嬲都唔定嘅。咁呢一个嘅距离大同埋小咧，同嗰个文化背景都有关啦。譬如你话睇北欧咁样，佢哋搭车企喺嗰个车站， 系、啊、 都隔成米几两米。 你见佢哋排队咧，都系噶，真系。一米几两米咁样， 系啦，即系尽量唔好掂到嗨到个身体，即系唔好有碰撞咁样。 有啲咧，直头喺度闻紧个头发添啊！排队嘅时候，后边即系唔同文化有唔同嘅举动啊！有啲真系哇喺后边咧，我就 feel 到佢呼吸咧，喷下喷下我啲头发。 如果就等巴士都算啦，我最唔喜欢啲人几时喺我后边咧？ 银行 系啊，即系银行排队又好，又或者系 ATM 咁 样机又好。咁近做咩啊？ 系啊系 咩啊咁样？ 系啊， 条线喺后边好远噶。 啊，而家好啲，因为以前咧冇话画咁多线噶嘛，而家咧直头画咗线咧，咁可能系企咗喺即系侧边嗰度等啊，系啊。佢譬如有三部机咁样，又即系讲开又讲啦。另外咧，佢又会惊你即系排队咧，你排咗一条死队咁样，隔篱嗰条队系咁喐咧，都未到你。 所以我觉得排队咧系一条队最 好。系啦，即系公平起见，佢就画咗一条队，系啦。咁啊，边一步到你咧，你就可以去。咁啊，佢有讲到啦，人同人之间嗰个空间距离同埋心理距离之间咧，系呈现一个倒 U 型嘅一个关系嘅，即是话咧，你太远，即系嗰个距离太远咧，又未有好多嘅吸引力或者好感，咁去到中间，即系又唔算太近嘅时候咧，嗰个嘅位置咧就系最吸引人同埋最有好感嘅，到你去到真系好 close 嘅时候咧，又唔会话因为你越 close 咧就越好噶。即系嗰个关系，可能越 close 咧就越多摩擦，或者你睇到对方更加多嘅一啲缺点都唔定系啦。咁所以咧就呈现一个倒 U 型嘅状态。 太近啦，睇得太清楚啦。 系啦，正所谓雾里看花咧， 梗 系啦。做乜咁唏嘘啊，小白？ 我冇啊， 而家讲紧职场啫。 我咪讲紧职场咯。 啊，早话你噶。 嗱，所以过近同 系要我做呢个环节。 早话你。 过远嘅空间。距離咧都會使人產生一種心理排斥或者疏離嘅效應嘅。咁好啦，當佢應用翻喺一個職場上面啦，佢話太緊密嘅關係咧，咁你會覺得點啊？即係我當係上司或者同事都好啦。咁可能其他人就會即係看在眼裏，覺得係一種威脅都唔定嘅。我當啊，即係鐘哥同埋小白，哇！成日都即係糖黐豆咁樣，即係節目前又一齊食早餐，節目後又一齊去做運動咁樣，睇玩具咁樣。咁其他同事看在眼裏咧，就覺得係一種威脅。哇！佢哋兩個一黨嘅喎，小心啲喎，一間佢哋一個唔知做啲咩，第二個可能會幫手嘅喎，咁樣咁就會咧。 令到大家都有个戒心喺度啦，系啦。又或者如果你同个上司嗰个关系系特别好嘅，咁、当然可能会觉得你擦鞋啦，咁亦都会觉得即系上司会特别锡你啦，会偏心啦，咁样又会引起其他同事嘅一啲嫉妒。再者，好啦，你话你自己系嗰个人啦。喂，唔系喎，咁我同上司关系好，咁唔系有多啲着数咩？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嗰、那个现实状况，就算你同个上司关系好，喺一啲必要嘅时候咧，其实佢都会大义灭亲嘅，即系佢都可能会即系做翻一啲佢觉得工作上应该佢要做嘅决定，未必因为同你嘅感情好咧而即系就咗你或者偏帮你嘅，咁而喺嗰个时候咧，你就会觉得更加受伤害啦，因为你自己可能有一啲错误嘅 expectation 啦，即系你会觉得、哦、我同佢咁 friend， 佢一定会有咩都 冇嘢 嘅，系啦，炒人一定唔会炒我先嘅，咁样系啦，咁啊谂多咗啦，咁所以其实咧，佢话喺职场上。上面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咧，反而是对大家同事甚至你自己咧都是好啲嘅。呢、一个就叫做刺猬效应啦。 嗯，好简单地啊，唔好话因为个职级上咧系真系 friend， 系个性格上啊嘛，唔系个职级上。如果你系真系 friend 嘅，即系哪怕系你同总经理同一个信差，都可以食饭嘅时候一起食噶嘛。咁、如果系唔 friend 嘅话，就算你系同辈啊，你都唔会 friend 噶啦。系呢个性格上嘅， 系真系好讲大家喺职场上面嗰、那个。叫做成熟程度、如果你同一个人 friend 嘅时候，要两个都好成熟，喂，公还公，私还私，咁即系你都明白，其实其他同事看在眼里，你虽然熟，但如果你都能够秉公办理嘅话咧，其实人哋会更加觉得你哋做得好。 最烦嘅一样就系、所谓咩叫看在眼里，看在眼里啊，即系成日你要。谂人哋点样谂啊？呢、這个先系最大嘅阻碍。 所以咪有阵时候，譬如上司同下属本身系 friend 噶啦，已经冇乜嘢噶啦，喺工作上面亦都好避嫌噶啦。去到某一啲位咧，仲特登要即系话咗个同事，即系话咗自己个 friend。因为啲人会觉得啊，佢都成日会去到抽剩自己个朋友噶。有阵时咧，可能谂多咗咧，会出现咗一种过度嘅伤害自己朋友嘅情况出现。 我自己觉得其实未必净系喺职场添啊，即系职场我好同意嘅，即系唔理话人哋点样睇我啦、即系我自己都会觉得啊，保持一个距离咧，即系大家都会睇大家顺眼啲啊、有时即系譬如就算朋友都好啦，啊你嗰排特别同佢熟啲或者 friend 啲，见得密啲。或者啊，我哋去个旅行咁样先算啦。咁、你嗰阵时就梗系好 close 啦。咁你真系会发现到平时你就算几中意佢或者觉得佢几好都好啦，都系会睇多咗佢嘅缺点嘅。咁、而唔知嗰一啲缺点系咪就系你好介意嘅嘢啊嘛？咁所以保持翻一个适当嘅距离咧，睇所有嘢都系靓啲嘅。 共个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天我也要自讨圆途。流着泪扮冤家。 严明熙真话的清高，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嘅谚语。细细个开始，阿妈都教落做人要低调啲啊。正所谓树大招风，锋芒太露嘅话，分分钟会为自己招惹咗好多不必要嘅是非麻烦噶。咁到底树大招风嘅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年轻得帮助谁，亦能上位，怕搬上谁，大人到半人也同你尽一块快脆，任何事亦能随精髓观之罪，大人到每人大一岁。再留动手与咖啡因作动，谁要淡眼度望了合梦，就如石头悬浮在半空已失重，就是这样快乐谁不信，觉得激动便流泪，背上了花不断陶醉，活着是为了做蝴蝶来游去，害怕孤独便别聚，怕过于逼迫便离去，活着你为我为谁，年轻得帮助谁，亦能上位花般干脆，似看似横流过热带，就如被无限条乱发抖着活快，但是这是快乐谁不快，觉得激动便流泪，梦想要花蜜便流醉，活着是为了将蝴蝶来游去，害怕孤独便憔悴，怕过于逼迫便离去，活着你为我为谁，年轻得风着醉，亦能上威化般干脆，快活到半日也像热情一块快脆，任何事亦能随精髓观之罪，快活到每人大一岁。 头先讲到做人就应该要低调啲，唔需要样样嘢都攞嚟威嘅，正所谓树大招风。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讲的， A great tree attracts the wind， A great tree attracts the wind， 这句说话简直和树大招风四个字一模一样啊。这又难怪的，棵树越生得高大就越起眼越明显，锋芒太露它都不想的、记住了，A great tree attracts the wind. A great tree attracts the wind. 做树生得高生得大就冇办法啦。不过做人如果锋芒太露嘅话，可能就要自己避一避。记住呢一句 ,A great tree attracts the wind. A great tree attracts the wind. 树大招风啊。都是要低调啲，低调啲好。 講下啲風球名，頭先咧都有同 Barbie 講啦，話嚟緊嗰個叫圓規啦。 係啊，你話想三角尺啊嘛？ 三角唔係，我想曲尺，曲尺幾型啊？ 曲尺係電影角色名嚟， 電影角色名係手槍名咁樣。咁其實咧睇翻歷史啦，過往都有啲唔同嘅名嘅，譬如山竹啦咁樣。剛啱嘅獅子山啦，咁啊，其實咧都有啲少女暱稱嘅喎，咁啊， 其實我係幾中意人名噶， 係啊， 我覺得好似幾順口咯，同埋呢個感覺好似咧温和啲，即 係 譬如如果話颱風彼特咁啊，我當啊，即係我個名，你會覺得好似佢好似嚟探我哋啫，佢逗留都唔長嘅，個感覺好似係咁樣咯。 嗱，世界各地嘅熱帶氣旋名稱咧意義都各異嘅，例如咧日本嘅熱帶氣旋咧都以浪漫嘅星座為命名嘅，包括天兔啊、摩羯啊等。等啦，咁中国咧就有编号嘅，有啲神话传奇色彩，包括悟空啊、风神啊、海棠啊呢啲名啦，咁样你记得嘅名入边咧，记唔记得一个叫珊珊嘅台风啊？ 珊珊 系啊。林珊珊嘅珊珊系啊。 咁佢有冇来迟咗啊？呢、這个风 仲有一个玲玲咯。系啊， 玲玲 系啊，一个风叫玲玲啊， 我唔记得呢个喎， 咁得意嘅，即系人名咁喎。 系啊，仲有一个叫彩云咯，台风彩云。 彩云， 彩云就好以一个香港屋村去命名咁样咯，系啊，其实都几多唔同嘅名，我觉得改呢啲名亦都几有趣啦。咁不过日本嗰啲系得意啲嘅，我自己觉得，因为有叫做摩羯啦、天兔啦、鲸鱼啦、小熊啦、山猫啦咁样，都系啲日本改，即系其实大家系夹咗。有计制嘅，偶尔用下你嗰啲，有意啊用下我嗰啲， 系啦， 轮住嘅。咁澳门都有份拣名噶，佢有一个三巴咯，即系大三巴嗰、那个系啊、 哦， 我啊觉得几好啊。其实如果香港再谂一啲特色嘅名，可唔可以用人名噶？ 我点解唔用野食名啊？ 即系 鸡蛋仔咁样，鸡蛋仔嚟紧啊，整碗仔翅咁啊，个碗仔翅 唔系啊，唔可以喂得太可爱的我估。 哦，系嘅咩？ 如果唔系，你咪 掉以轻心 咗、 啊、 咯。你再讲多次鸡蛋仔嚟咗。 鸡蛋仔嚟紧你啊！ 你有冇顾下人感受？好似我呢啲上次唔记得囤积粮食嗰啲，喺屋企冇嘢食，你仲同我讲鸡蛋仔嚟紧？ 提你要囤积粮食。 系系、啊啊，你要囤积粮食、啊，即系可能臭豆腐嚟紧啦，咁样系咪啊？我都幾好。 太 Q 係咪？ 人名啊，或者食物名都要諗下啦。泰國同埋美國方面咧，就用多啲人名嘅，譬如嗰啲叫做艾利啊、艾圖啊、洛克啊咁樣、瑪利亞咁樣，呢啲都係人名 feel 多啲啦。 其實可以講啲吸引啲，例如係靚仔咁樣咧， 台風 靚仔嚟緊， 靚仔嚟緊啊，或者 咁都唔得，都係掉以輕心， 都 係快嚟啊，快嚟啊咁樣。 但有啲人開得太大嘅，南韓方面咧有啲係用咗好。大嘅，譬如银河啦，即系 Galaxy 咁样咯。 哦 ，Galaxy 好似太大喎， 系 成个 Galaxy 嚟紧 咁 样，你以为睇紧 咁 样， 同埋你会惊啊！即系佢集结喺唔知几多，竟然逼近紧咯，跟住嗰下咪哇好惊我咁。 所以其实咧，大大咧，我觉得用花名咧都系用得多嘅，即系譬如 Daisy 啊， 我记得有 百合啊、牡丹啊、蔷薇啊、Rose 啊呢啲，其实我又觉得即系典雅得嚟浪漫咯，系。不过嗱，我哋好似好轻松。咁样去讲一啲台风名啦，咁啊嚟紧即系天文台都出咗一啲嘅指引，话喂个风可能都会大啲啊，咁所以即系你话住村屋嘅朋友啊，咁啊要做足防风措施，再加上就系、是，唉嗰啲 A P I 听咗好多次啊，就系咧大浪嘅时候你就唔好冲浪， 真系唔好去睇啦，即系每次我睇新闻都好嬲嘅，见到有乜好睇啫？ 系咯， 咁我睇啫，你又将自己摆喺一个咁危险嘅状态，系咪先？ 系啊，所以希望大家都 咁多人睇，翻屋企睇电视啊嘛， 睇鱿鱼 睇 戏 啦，真系九点钟啊， 25度，相对湿度64%，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出慢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咧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对出。较早前西贡嘅大网仔路近住万宜山庄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封路重开。咁呢一段嘅大网仔路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车龙就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在近住九龙货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丽港城，在新界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亚公角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马料水码头，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同你讲翻渡轮服务方面先啦，新渡轮嘅横水道来往平洲、梅窝、芝麻湾、长洲嘅航线咧就已经暂停服务，其他嘅航线咧就维持正常服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以打击起底。 任何人未经当事人同意而披露佢嘅个人资料。并有意图或罔顾是否会导致当事人或其家人蒙受指明伤害，例如滋扰、骚扰、缠扰、威胁或恐吓， 又或者对当事人或其家人造成身体、心理伤害，就构成起底罪行， 最高罚款100万元及监禁5年。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过世间。 投资 O to O。 九点零七分，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表现反复啊，道指咧最多曾经升205点噶，不过咧最后要倒跌，咁啊跌250点，系近全日最低位收市嘅。标普五百指数跌30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都跌93点。市场仍然消化紧咧上个星期五公布啊，远差过预期嘅美国九月嘅 non-farm 即系非农就业数据啦。咁差嘅数据令到咧投资者咧对联储局将缩表咧嘅忧虑又再次提升啦，所以咧令到美股咧都受到拖累啦，港股 ADR 都要跌，咁啊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咧港股今日升定跌啦。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嘅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张艳莹由名字到外表都充满住艺术气息，等待中学习，学习中等待，过程会产生乜嘢变化？今日同佢倾下喺表演艺术奋斗当中嘅历程。 我叫做张艳莹 Ariel， 我系一个艺术工作者。 之前同阿张艳莹嘅 Ariel 倾过，咁就话可能真系要等待，可能喺演员嘅生命里边。最大部分嘅時間就係要點樣去等，即係等待都係一種學習嚟嘅。係、咁，但係而等待嘅過程裏邊又冇辦法打沉到你嘅決心咧，就可以睇到你究竟有幾中意呢一個工作。咁譬如話喺學習上邊，咁而家又有好多唔同嘅人生體會啦。你有冇諗過而家你再望翻一個演員呢個崗位或者演技上啊，咁同以前啱啱入去嘅時候有啲咩唔同咗咧？ 我覺得嗰個唔同係啱啱入去嘅時候咧，我都所有嘢好外在嘅，即係會因為仲細個啦，一來我覺得唔夠認識，喺讀戲劇之前真係唔夠認識究竟 acting 係一樣乜嘢嘢，咁可能會好多覺得誒、哎，好似我扮一啲嘢咯，例如我要做呢一個角色係公主，我就扮公主，即係所有嘢好似裡面係好空洞嘅。即系难听啲讲咧，真系你自己又唔信，观众睇完都唔信。 系永远嗰句最老土啊嘛，你自己唔入信，观众点会信咧？ 冇错啦，就系咁啦。咁但系慢慢真系，我觉得情感都系个机关嚟，即系你要开启佢去感受，先至会慢慢有嗰、那个你同嗰个角色嘅联系啊。咁样咯，所以我觉得。同埋同觀眾嘅聯繫咯，即係如果你淨係諗住啊，我要做得靚，即係我跳呢、這個，我跳呢一個 step 要跳得靚，我唱呢句歌詞要唱得靚 ，hit 到呢粒音，即係如果淨係諗呢啲咧，就真係唔係，我覺得唔係做緊戲劇嘅嘢啊，即係同埋唔淨止戲劇嘅，就算一個歌手，佢要點樣演繹佢嘅作品先 touch 到人哋個心，即係呢樣嘢都係相關嘅，全部都離唔開戲劇嘅，我覺得。 梁荣忠，冲冲冲！ 无论是简单入门，还是深入研究，当中会有乜嘢得着？ 之前亦都同你倾过啊，咁你就有从事一啲戏剧教育嘅工作啦。收入嚟讲又系OK 啦。咁但系最紧要就系你可以睇翻呢一个范畴里边去工作啦。虽然系唔同岗位。咁譬如话好简单地，小白喺度啦。你點樣去同呢一啲完全冇接觸嘅學生去解釋什麼是演技呢？ 我通常我哋上課堂咧都會同佢哋玩一啲遊戲先啦，即係可能一啲好簡單嘅節拍嘅遊戲啊，或者互相同對方會有交流，即係好似一啲破冰嘅遊戲咁樣啦。咁我通常咧，我玩完一個遊戲或者兩個遊戲，我就會問啲學生：你有啲咩感受？ 我要先問一問一樣嘢先。通常你教嘅學生係幾多歲嘅先？ 我教過小學，亦都有教中學嘅。 咁、但係小白係超齡嘅喎。 超齡。 如果 超齡都有超齡嘅教， 點樣教法咧？成 我心智仲係中學生， 我以為你話小學生咁樣。好啦，如果小白呢啲已經係成人嘅，其實佢嘅理解能力。同佢嘅人生經歷係已經豐富咗噶嘛？ 係。 咁又點樣同佢哋去講關於呢一方面嘅嘢咧？ 我自己又覺得咧，其實係即係當然啦，可能你話遊戲上我哋可以玩唔同 level 嘅遊戲啦，但其實我覺得係同一樣嘢嚟嘅，因為咧小朋友，我覺得咧個反應最直接嘅一定係越細個嘅，佢會越直接咁話俾你聽，我中意就中意，我唔中意就唔中意。去到中學咧， 你要嘅我都可以好直接噶。 唔系啊，少少白或者少少小白嗰啲反应、 啊，小白都得噶， 多多白啊，最紧要够白，系、但系反而可能大人咧，就系、是、正正因为我哋经历嘅嘢已经好多，我哋可能不自觉地喺年月之间，我哋戴咗好多个面具啊，为自己，咁其实我哋要慢慢拆解翻去了解翻自己一个点嘅人，其实都系需要一啲时间，所以我觉得。就算只是一个 simple 的 drama 游戏啦，我觉得不同年龄的人玩都可以有不同的，即是一个打开你一个心灵的一个机会咯。 梁荣忠，冲冲冲！ 如果遇到经济上的问题呢，我真的会去找 part time 的，去经历一下咯。最紧要饿不死，可以继续有命去做艺术。 一啲遊戲一定要係面對面去玩，可能我哋喺大氣電波未必可以捕捉到呢一個時刻。但係如果用說話嘅話，你點樣可以好簡單地，譬如話到俾阿小白聽，什麼是演技咧？ 哇！呢、這個真係考起 我。這個真係好大嘅範疇啊。點樣為之演技咧？成日都話你覺得佢做戲好，但係我可能覺得佢做戲唔好噶嘛。咁所以我成日俾人哋嘅感覺就係、是、演技咧。好因人而異嘅，咁、但係咧演技又唔應該係咁樣去界定啊嘛。咁如果譬如話小白佢平時佢有睇戲嘅，咁可能佢自己已經有一個標準。咁但係點樣去話俾阿小白聽？其實我哋大家可以有一個共同嘅標準咧。 我覺得最主要都係要信咯。係 acting is believing 。不得 突然又讲啲好。 呢个三十几年前上堂嗰堂就系呢个 acting 呢金句系永恒嘅。 系啊系。 系，所以先咁经典。 小白，你明唔明呢句先？ 明， 即系你 都明嘅， 讲一样嘢。 但系要活用呢句金句咧，又岂只系一句说话讲完就明咗就做到啊？ 嗯， 系咪先？但系要做到，真系要几十年嘅功教。 嗯， 一听就知道呢句系一个好沉重嘅说话嚟嘅。 但系你睇下外国有一啲 theatre， 佢哋例如《Matilda》呢个戏啦，全部都小朋友做。 嗯， 他哋都是很細個的，有些真的可能得六歲七歲，但 是會不會找選角的時候已經找到本身的小朋友已經是 他就信 了這個 personality 、 我覺得這個絕對有關係的、但其次就是我覺得一個演員最大的力量就是他可以立刻代入別人、就是他可以真的感受到別人感受到的痛苦，他感受到別人感受到的喜悦、我這個共情的能力是很重要咯，即我相信有一些例如我刚才说的那些、小朋友的演员，其实他们就是有这一样东西，他们天生可能就有这个 talent， 还有我相信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不过只是我们成长之间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环境一路给很多枷锁我们、而导致我们埋没了真正那个自己，或者我哋开始删咗我哋嗰个 sense， 我哋唔去感受嗰啲嘢。 咁我点样可以开窍？我信咗啦，我真系好信噶啦，而家我好有信心啊！但我点样可以将我演技即系进步呢？ 哇！呢、這个真系好难答你啊！我都太 green 啊，答唔到你呢个问题，我自己都努力紧。 梁荣忠，冲冲冲！ 我哋只会相信自己想相信嘅信念，如果唔相信，系咪只会变得一无所有呢？梁荣忠冲冲冲，下星期继续同张艳莹倾下作为表演艺术工作者行紧嘅道路。 小角色，一个小角色，请你不要轻看。开镜中，仿似于镜中，把我一再观看。细致到神情都发型化妆，细致到皮毛有皱纹心寒。爱而爱，走到爱而爱，方会把我掩盖。一秒钟都有得发挥，轻见自己大台。每个过程成我角色，发放就别要压抑，谁人亦会。创造奇迹，人人话我妄想，我要做我的剧场，能成就到理想，我有自我的修养，终于感觉就擅长，不安于固定就会越强，从来未献媚去兑换赞赏，从来未怕中枪，我会在某天手掌能激起一场冷战，你要忠于你立场，才能找到你的善良，灵魂内里的真相。想发生，总有天发生，不会一世苦困。乞求分都也不要紧，出错别怪别人。挫折会成全你半生，最美剧目你要等，随时入戏去创造谁身份。人人话我妄想，我要做我的剧场，能成就到理想，我有自我的修养，终于感觉到擅长，不安于固定就会越强，从来未变。去兑换赞赏，从来未怕中枪，我会在某天闪亮，一对手掌能激起一场冷战，你要忠于你立场，才能找到你的善良，谁亦会怕伤。 我要做我的剧场，能成就到理想，我有自我的修养，终于感觉就擅长，不安于固定就会越强，从来未献媚去兑换你观赏，从来未怕中枪，我会在某天闪亮，一句手掌曾经打翻千百场，明生与你剧场，全球观众已经在场，炫耀你梦想。 足球既然是用脚踢的，为什么界外球要用手呢？根据分析，如果界外球用脚踢的话，那就相当于自由球或者角球的了，而且进攻性层面更加多，同时也都会弱化了角球给予的优势。你试想想，在离底线比较近的边线获得一个界外球，如果用脚来发动的话，威胁性是不是更加大呢？情形就好似一啲手臂力量较大嘅球员发动界外球嘅时候，佢哋本身已经形成咗一定嘅攻击一样啦。所以结论系，如果界外球都可以用脚踢嘅话，咁样比手掟入界外球嘅威胁会更加大，球赛嘅策略同埋趣味性会同而家嘅比赛有好大分别噶啦。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有郑女士喺度。早晨，郑女士。 早晨。 有乜嘢点唱啊？今日？ 点唱俾个大女 Mandy Liu。生日快乐。 系。 佢10月15日噶，咁啊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样样嘢都好好合上啊，即系理想啊。 系啊，最紧要样样嘢想嗰样就得嗰样，同埋顺心顺意嗬。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啊，咁你想点首咩歌俾佢听啊？ 真啲爱你啊！ 冇问题，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晒，唔该晒你啊！ 好啊，拜拜。 啊，拜拜，拜拜。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爱听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至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至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耗尽真恩，我要宽大似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如果大家都有说话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讲，想点首歌送俾你亲爱嘅挚友或者屋企人嘅话，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 晨光追踪31。 晨光追踪31，星期二朝头早有阿畅喺度， 早 晨阿畅， 早晨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晚有咩睇啊？ 好啦，逢礼拜二朝头早先同大家介绍今晚夜晚 系 呼吸美学中国古画赏识嘅7:10啊！ 系每次睇完都觉得自己个人有品味咗， 系啊，有艺术啊，美术嘅气息啊，咁样今日睇咩画？ 咁今晚咧同大家睇下咧。中国古画里面好多画家都好喜欢做题材的桃花。 嗯。 桃花呢就不是跟我们现代人讲的桃花就是跟那些爱情有关的。原来古时那些画家讲的桃花呢他们是通常用来表达他们有归隐之情。哦、即是他们对于现实世界不满想避世才画桃花的。 嗯。 今晚咧就会用一啲好多嘅古画嘅例子，包括啦唐伯虎啊嘅《桃花庵》呢一幅名画咧，去分析一下咧，即系近代同埋古时嗰啲同桃花、同桃花、桃花啲花相关嗰啲山水画咧。点样去表达呢个恻隐之心咁话？ 哦，我哋呢啲金融迷咧，即系、有好多小说迷嘅话咧，就可能会谂起王若思啊、黄岛之 后 桃花岛。系啦，佢都系匿喺个桃花岛入边嘅，又系隐世嘅， 系又系、哦， 系咯， 啊，陶渊明嗰啲咩《桃花源记》嗰啲， 系啦，又系一样匿埋自己、哦， 系啦，咁啊，睇下呢个桃花呢个画咧，就点样都有呢个隐世嘅味道啊！ 好，咁啊，今晚睇睇啦吓，另外啦， 好啦，隐完世之外咧，要做下运动咯，咁啊，去到今晚7:35做个健康快活人3，咁啊。除咗有做運動嘅健身教練之外咧，咁亦都有咧註冊營養師駐場噶嘛。咁啊，今晚咧註冊營養師嘅 Anson 同大家講解一下咧、即係近年咧好受熱捧嘅超級食物啊，嗰啲所謂 super food 啦、咁啊，當中有啲乜嘢營養價值，同埋對身體有啲咩好處？即係包括啲咩咧？嗰啲牛油果啊、藜麦啊嗰啲咧，同埋好多嗰啲。 系啊， 出名好细粒嗰啲 羽衣甘蓝啊，咁样咯，系嘛？以前都唔知道有一种菜系咁样，四个字喎， 个样啊古古怪怪咁样，食落又有啲苦， 系啊，咁样又话要加啲蜜糖先食咁样，但系又话好粗纤啊，或者好多好嘅元素啊，咁样咯，系咪啊？ 即系究竟对身体有啲咩营养，有啲咩好处咧？即系我哋听啊听得多啦，即系食都可能有食过嘅，我都食过一啲嘅，但系都唔知其实有咩好处嘅。咁啊，今晚记得7:35。睇下咯， 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10:00仲有歷史二三事啊，吓咁啊，深海沉啊，应该就系咧， 深海沉船啊， 啊沉船之啱啊，吓唔系沉宝，系沉船。咁啊，讲紧咧呢个地中海嘅哇美丽之岛、啊，好似好劲咁。 系啊，咁啊呢个地中海呢个科西嘉岛咧，即系。即个岛本身好靓啦，原来个海底咧都有好多好精彩嘅嘢睇嘅。即系话说啦，打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美国喺呢个科西嘉岛咧系呢个空军据点嚟嘅，佢喺个岛度起咗成17个空军基地同埋机场，即系好多战机啊、战舰啊咁噶啦。咁打仗嘛，话得明，咁啊即系击沉咗好多嘅，所以个海底里边咧埋藏咗好多二次大战时候嗰啲战机残骸啊，咁啊。 各位軍事迷，今晚十點鐘記得睇一睇啊，因為嗰啲海底沉住曬，有啲都幾完整下嘅，咁啊可以睇睇嗰啲戰機殘骸啦。 好，咁啊大家留意住今晚港台電視31啊，唔該曬 ，thank you，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在下午较后时间考虑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预料横过南海北部，在圆规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华南普遍吹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朝和下午初时维持。随着圆规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和增强，它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本地风势亦都会进一步增强。昂平360宣布，由于受到三号强风信号的影响，今日的缆车服务暂停。昂平360将会在天气好转之后尽快恢复缆车服务。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由境外输入，云南有5宗，上海3宗，辽宁、福建、四川和陕西各1宗。无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新增14宗无症状感染个案，亦都由境外输入。内地至今共有96,435人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91,130人康复出院。世卫专家组建议，完成接种中国科兴或者国药新冠疫苗的60岁及以上人士，应该接种第三针加强剂。小组话可以向呢批人士提供同款疫苗，基于供应情况，亦都可以提供不同的疫苗。小组上个星期召开一连四日会议，检视有关疫苗的最新资讯和数据。认为中度和严重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士在接受标准注射之后不太可能对疫苗产生充分反应，仍然有出现重症的高风险，应该接种或世卫认可所有疫苗的加强剂。对于已经完成接种科兴或者国药疫苗的人士，应该向60岁及以上人士是提供第三针。不过小组强调，不建议向大部分人口注射加强剂。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早上九点，强烈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8.7度、东经118.6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达到烈风，渐转多云。今晚风势增强，有狂风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同狂风，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5%，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27点，跌398点，总成交金额10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96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59.9跌7.9，腾讯控股484.8跌11.2，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国民党将领向毛泽东表示有意和谈，但是就绝口不提中央军的问题。究竟这次和谈谈不谈得成，令到战争结束呢？ 港台电视三十一，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他是著名男高音 Andrea Bocelli 的仔仔 Matteo Bocelli。 Now I'm so far from home, I'm feeling so low, so low, missing you with every breath I take, wishing you were with me when I wake, thinking of you my love, what can I do 音乐风格上咧就冇 Andrea Bocelli 咧咁 classical 咁古典啦，佢嘅音乐比较流行同埋普及文化。呢、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九位 ，Andrea Bocelli 嘅仔仔啊 ，Matteo Bocelli solo。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早餐冻嘅。我好鍾意去港式茶餐厅食嘢，喜欢佢够地道，啱自己态度。可能有啲人会觉得茶餐厅嘅嘢食味道一般咗，点及高级餐厅咁好味？睇下你用乜嘢角度去睇咯。唔系间间茶餐厅味道都差，亦唔系所有高级餐厅味道都系好啊嘛。茶餐厅最好味嘅其实就系人情味咯。呢种珍贵嘅味道近年买少见少，喺我成长嘅阶段，人情味必定会喺你左紧。而家可能你要花啲心神周围揾。琴日有啲工作喺身，做完节目即刻要去处理，搞掂之后眼见仲有啲时间，不如食埋个晏。我身处嘅地区有一间茶餐厅，以前我经常去帮衬。翻咗晨光之后，我起身，佢哋都未开铺，已经有一段时间冇去到。拣一不如撞一，即刻去回味下先。去到门口，我差啲认唔到。除咗铺头名系一样之外，好多嘢都唔同咗。门口动咗一个电子水牌，隔篱仲有一部大型电子仪器。差不多半个人咁高，上面有个荧光幕，你先要揿张飞，话俾佢听你有几多人，荧光幕会显示俾你睇仲有几多张台先到你。以前阿姐做嘅嘢，而家机器代替咗，心谂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大家清清楚楚，唔使讲咁多。等咗一阵入到去，先要安心出行。疫情期间，大家有个保障，当然好事啊。跟住揾嚟揾去，以前放喺餐台中央嗰张餐牌唔见咗。正当我想举手之际，一个服务员走埋嚟，系一张陌生嘅面孔。再望望四周，原来所有服务员都换晒。佢放低一张单，上面有一个 QR code 二维码，好多格仔嗰啲咧。服务员冇眼神接触，亦冇笑容，不留半点说话就走咗了。 呢、這个二维码只要自己用智能电话嘟一下就可以落埋单添。好事嚟嘅，随住科技发展，生活应该有啲转变。揿入去揀緊嘢食嘅时候，听到隔离台有位阿叔同一位服务员咁讲，我唔识点叫，你可唔可以帮我落单啊？我回头望过去，见到各位一粒声都冇出嘅服务员突然冷笑一下。係呀，就算隔住个口罩，我都感觉到佢嘴角微微一戚，而且态度完全唔友善，係鄙视緊呢位阿叔，话緊佢你唔係咁都唔识呀嘛，仲要我做多啲嘢咁样意思。然后佢好不情愿地行咗两步，攞餐牌过嚟，但有少少力度摆喺阿叔面前。阿叔仍然讲咗句唔该晒。曾几何时，熟悉嘅面孔、家人般嘅态度突然销声匿迹。其实我唔可以用突然呢个字，应该话佢慢慢冇咗。大家亦慢慢接受冇咗人情味嘅世界。早餐送到嚟，唔知係我心理作用还是係真嘅。呢份早餐一啲都唔熱，係冻㗎。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虚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告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远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向你，未有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气，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日想讲下茶叶蛋啊，好耐冇食啊，跟住寻日咧喺一间面包铺见到佢有卖。咁我买嚟食啦，哇！跟住我就觉得系好似重拾翻咧细个翻学嗰啲日子咁样啊。 茶叶蛋系咪一定要隔夜嘅？ 佢细个阿妈又话唔好食隔夜鸡蛋。 男仔嘛，女仔冇乜问题嘅。 所以我都唔系好明白。琴日咧， 所以你都少食系嘛？ 系少食，不过一阵真系要听下你讲点样整呢个茶叶蛋。不过你讲开食嘢咧，即时咧可以讲多少少。琴日咧去超级市场咧，同埋去街市买啲餸啦，谂住备粮啦，咁都炆定啲牛肋条啊，嗰啲嚟谂住有一两日有嘢，有啲细艺有嘢食。嗰、那个牛肋条个汁咧，又可以即系捞下面啊咁样啦。 正啊正啊， 即系通常我哋都系咁样玩法噶啦，即系两口子嗰啲家庭就即系买啲蔬菜，跟住就撒埋佢咁样，你就顶到一两餐咯。咁、你话今时今日食嗰啲碗面杯面系食唔到好多，好鬼肥噶嘛。 系啊系啊。 咁啊谂住咁样，哇！琴日即系你要买嘅都基本上冇得买啊，啲菜亦都贵啦，系咪？我哋买咗大概买啲芫茜啊，系咪啊？谂住滚汤，哇！啲芫茜几贵啊！ 系啊， 系啊， 冇办法啦， 几时先可以平翻啊？ 吓，打完风希望平翻啲啦。 咁啊，食啲平啲嘅嘢，食下茶叶蛋啊， 茶叶蛋咧，唔知点解去到即系一秋风起嘅时候咧，食落去个感觉咧，即刻翻晒嚟。即系夏天你唔会好想食，可能食嘅时候佢又热辣辣咁样啦。咁但系凉凉地咧，一食茶叶蛋，佢嗰阵咸香咧，我真系好夹噶。咁你有冇？知道點解嗰啲茶葉蛋咧，你永遠買嘅時候咧，嗰啲殼都係裂開嘅咧。 哦，因為熱力嘅緣故。 嗱，其實 因為特登要剝爛佢先入到去啊。 係啦，其中一個原因咧，佢真係會烚熟咗之後咧，佢會剝爛咗佢咧，即係少少啦，咁佢先至可以入到味嘅。咁第二咧就係如果你唔剝開佢咧，佢慢慢你一路滾住佢，佢自己裂開嘅話咧，咁佢就會爆咗啲雞蛋出嚟，就會有啲蛋花走咗出嚟，咁就唔完整啦只雞蛋。咁所以咧喺做嘅過程之中咧，就會即係剝開少少剝裂佢嘅。 茶葉蛋要落乜嘢茶葉嘅咧？其實 我多數都係中国茶叶多嘅系啦，咁有啲咩材料咧？其实呢个汁咧，佢都系卤水汁啦，再加其他嘅香料啦，咁就会令到嗰个味道咧就会多啲层次嘅。咁包括咗啲咩咧？嗱，首先咧，你 系咪花椒八角嗰啲啊？ 系啦系啦，嗱，首先你系将鸡蛋放入冻水嗰度，放啲盐咧就煮佢十分钟啦，之后熄火，咁跟住咧就放落冰水嗰度浸一浸佢，跟住咧就做我头先讲嗰个烤一烤。碎个即系敲烂个鸡蛋壳嘅动作，咁嗰啲材料即系你话嗰个叶汁系有啲咩咧？有桂皮啦、陈皮啦、八角啊、花椒啊、丁香呢啲，咁你放入个卤水袋嗰度，咁跟住放入个煲嗰度啦，就煲煲佢，咁啊呢个卤水袋再加埋其他汁，就系嗰啲生抽啊、老抽啊、冰糖啊、盐啊、糖啊咁样煮佢十零分钟，跟住咧你就攞翻个卤水袋出嚟，跟住就放入你个茶包，同埋头先你做咗嗰个鸡蛋，咁啊一路滚佢，咁跟住咧就你见佢滚十零分钟之后咧，你就可以将佢攞走个茶包就浸佢噶啦。咁、所以其实咧，你话材料同埋功夫咧就唔系话好多，只不过系心机，即系个时间，因为你要慢慢浸佢咧，浸到佢入味嘅。 好啊，咁可以喺屋企，如果真系打风啊，有啲时间唔使翻工啊，做下呢啲嘢都几好。 因为佢嗰个卤水汁，你之后仲可以要埋嚟卤鸡翼啊咁嗰啲嘛。 不过啲蛋都要买定先啊，如果唔系好快卖晒啊，啲超市嗰啲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朝早嘅享乐时代咧，其实咧系帮听众都系谂定咧，如果打风嘅话咧，喺屋企可以做啲乜嘢？我好想讲下咧，我逢亲打风咧，我喺屋企真系我发觉有啲惯性嘅嗱，因为打风咧，我一定唔会出街嘅。咁防风措施啊，打风之前已经做好咗啦。 系啊， 咁到咗打风嘅期间可以做啲乜嘢咧？ 煮饭。 我唔会喎， 系啊，啊系、啊，你唔煮饭， 系啊，我屋企个厨房基本上已经系摆满咗杂物噶啦， 好 有得煮饭，有好多囤积咗喺度嘅零食啊， 咁咪好咯，无限夫妇， 系咯 ，OK 嘅，即系促进下经济繁荣啊嘛，出去食下饭啊，嗌下外卖啊咁样。但我想话咧，我其实打风嘅时候咧，我发现自己咧好中意留意一啲咧。打風可能會用到嘅周邊商品，嗱，例如咧，其實我平時自己咧係好少會落雨嘅時候著雨褸嘅，但係咧，我每一次打風嘅時候咧，我都會好有衝動想去買翻一件雨褸，因為我發覺橫風橫雨嘅時候咧，特別係因為我哋譬如我哋嘅工作需要好多時咧，就係、是、打緊風嘅時候咧，就真係需要咧係短暫時間經過啲室外去搭車啊，或者要去一啲工作地點咁樣啦，咁我發覺咧擔遮真係冇乜用嘅。 把遮容易烂， 系啦，跟住同埋我又会咧挑选一把我最觉得可以牺牲嘅啫，即系吹烂咗都唔会可惜嗰啲咧。咁咧我就会通常都系咁嘅。同埋我有个习惯就系，如果我打风嘅时候咧，我会带两把遮啊。其实，即系我个袋会袋一把，唔系啊，我个心态唔系咁嘅，我原意唔系咁嘅。虽然我有试过咁样借俾人，我一把通常咧，缩骨遮会摆喺个袋度嘅，就系万一我把直遮吹烂咗。我都仲有一把遮可以防身。咁另外呢，我真係我係其实自从呢早两年呢，因为经常都要打风嘅时候可能要返工呢，咁我就真係去买咗件雨褛嘅。咁如果件雨褛呢係我每一次打风嘅时候呢我都会着住佢嘅。因为我发觉呢其实好多打工仔呢都会明白嘅，如果係大风大雨嘅时候呢真係要返工呢咪会搞到个身一系湿咗啊，啲鞋袜又会湿咗嘅。所以我嗰阵时呢我係买咗风褛再加埋鞋套囉。市面上有啲防線嘅即棄嘅鞋套噶嘛，咁咧亦都係我覺得係幾好，因為有時咧，譬如好似我哋上次睇嗰啲新聞圖片咧，咪話可能啲水已經浸過咗腳背嘅，咁喺呢個時候咧，你就可以即係笠住個鞋套，一來就唔會跣啦，二來就唔驚會刮到腳啊。 咁如果你著雨褸，你會唔會擔遮啊？ 我都會噶。嗱，系啊， 呢個 又奇怪。 著雨褸我唔會擔遮， 雨褸有頂帽嘅必定，係 啊， 要雨褸啦。你都著咗雨褸有頂帽啦。仲担把遮嚟做咩咧？ 如果着雨褛，我会戴埋 cap 帽添，因为可以帮助你嗰啲 系啊。你呢个系行山嘅装备啦， 唔系真系 行山人士都好中意系咁样嘅打扮。 如果唔系你一路行嘅时候横风横雨，你阵间要蒙雨咁啊，睇唔到嘢。 有啲地区啊流行着雨褛多啲啊，特别系叫做踩单车啊或者电单车嗰啲族群咧，一上架电单车，你担遮嚟做咩啊？不如一由头到尾都着住件雨褛 啊。同埋玩呢个滑浪飞船，啲人咪会着雨褛。 而家冇咗啦。冇咗滑浪飞船啦， 以前咯，成日见啲人系真系咧喺嗰度就即刻拆件雨褛出嚟着咁样噶嘛，但系着完都系会湿晒嘅。咁但系点解我会担把遮呢？就是、因为学你话斋，嗱，你用 cap 帽嚟挡嗰个视线啦，即系惊啲水撇到只眼啦。我其实用遮挡啫嘛，同埋咧，其实打风嘅时候咧，你唔会留意到咧啲雨水咧，通常都系横向式咁样撇埋嚟噶嘛。咁我就好唔中意咧，尤其是我试过真系要迎住嗰个雨嘅风向去行啊，即系迎面就摆明，如果我唔担遮就照头淋噶啦。即系可能真系会吹到埋你啦，咁我又唔中意嘅，所以咧同埋我打风嘅时候咧，我都好习惯一样嘢，就我会戴眼镜咯。 哦， 系啦，因为真系 打风先嚟戴眼镜，咁全部都系啲水点咯， 有个水拨喺个眼镜度啊。 哦，咁啊系，佢有啊，佢嗰个有。 冇呢个装置， 佢啲眼睫毛长到可以拨水、拨水、拨水啊。 系，就算系啊，拨入边都冇用啦，要拨出边先用。但系唔系，我系因为觉得咧，打风嘅时候咧，好容易吹到只眼好干啊。尤其是如果我唔戴眼镜，我要戴隐形眼镜嘅话咧，咁系咁吹咧，咁只眼干咧就会睇嘢唔舒服啦。咁所以我就会习惯戴眼镜。咁呢啲就系我自己少少咧嘅台风嘅一啲小准备啦。 戴游水镜先得。 未镜啊嘛， 有冇咁夸张啊？咩？其实而家好咗好多，因为咧而家坊间咧咪有好多嗰啲抗疫帽啊，同埋嗰啲咧，嗰啲叫咩防护嗰啲装备咧、 哦。小朋友最中意嗰啲啊，一块嘢， 好似 Kilo 再加多一块透明胶喺前面咁。 系啦，即系个眼镜框，然之后架空咗咧，就再有一块嗰啲胶嘅薄膜喺度咧，即系可以阻阻人哋应该攞嚟隔飞沫嘅。 系 咁，我觉得咧打风嘅时候戴咧可以隔下雨水都 OK 嘅。系啊，咁呢啲就我自己嘅小装备咯，同埋都可以谂定，即系打风嘅时候喺屋企做咩咧？我自己就觉得咧，打风嘅时候咧，嗰个灯光系特别暗嘅， 系煲剧同埋瞓觉嘅好时间。 一来啦，可以考虑下呢啲即系都可以消磨到时间嘅活动啦。二来咧，我觉得咧，阿崔杰同今朝都讲得啱嘅，即系可以喺屋企自己煮翻一餐啲浪漫嘅烛光 晚餐。 系 啊，平时呢啲时间唔会留喺屋企噶嘛，咁你既然留喺屋企，就好好享受下。 由阿 Kitty 呢个早餐食pancake 開始啊嘛， 係啦，冇錯， 一路點住支蠟燭，一路就食到夜晚， 飲住杯咖啡，你話不知幾好咧，係 啦，可以諗下嘅， 雨中作樂係啊，咁不過最緊要都係做好呢啲防風嘅措施啦，咁啊，大家要盡量小心，即係少不免都即係完全都唔好外出啦，係 啦， 安全先係最緊要嘅，係啊，咁啊提提大家啦，而家三號強風信號係現正生效嘅。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来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自然。 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